马尼拉的医疗机构治疗，其余在航母上接受治疗。海军正调查事故原因。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星期六晚上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至农历新年假期相当清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13点，跌342点，成交金额356亿8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99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92点，跌88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66.8跌2.8，阿里巴巴118.2跌9毫，盈富基金24.44跌3.6，美团229.6跌3.2。恒生中国企业86.74跌9毫，京东集团280.4跌8.8，友邦保险85.65跌2.4，中国平安64元跌1.4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86，英镑10.498，瑞士法郎8.513，澳元5.567，加元6.16，新西兰元5.211，欧元8.814，每百日元对港元6.8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314。日经平均指数报27,023点，跌565点。港金现价报17,12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0.48美元，卖出1,840.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出行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通往沙宣道的支路就车多，龙尾在基督教华人坟场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澳宝林北路、油塘秀茂坪、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我嘅梦想系想做歌手， 多一个机会去试下自己有嘢同冇嘢。 我就想试下转换一下跑道啦，做一名演员。 我参加新时代奋斗者嘅原因系呢一个 program 嘅名吸引咗我。 I got that fire，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即将诞生。 盛世华章耀香港，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 剧集是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而拍摄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由唐国强、丁勇岱、刘涛等众多实力派演员主演。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各位乘客请注意，本班浪漫列车即将开出。 谁人要了解这一点零细？温馨的不沾世俗说例，我眼里 你是个天堂。 台上冇相约过，而有种系碰面嘅一男一女，每次大家嘅眼神都好似有种暧昧嘅默契。就系呢个故事设定开始今次 Fiona 嘅作品。作曲阿 Bird 填词黄伟文，编曲 Fairy Love， 监制 Juno 阿 Bird。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星期推荐作品之一，薛凯琪《月台上碰面》。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系 Mike 曾比特。点样先算系一个快活人？喺我嘅角度就系开开心心做自己中意做嘅嘢，而唔好介意人哋点睇，因为做自己先系最开心嘅。Yeah！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今日星期二啊，2/2/4/2/8，知唔知你啊，马老师？通常都系掉啲四字词出嚟， 系啊， 咁咪希望大家发啊！ 讲咗2/2/4，我都唔知讲咩好啦。阿瑞姐， 你讲咗啦。 唔系佢讲咗我啊！ 你真系谂住咁讲嘅咩？ 梗系唔会啦，肤浅。 哦 ，OK， 系我好肤浅嘅，我系啊。 系冇咁啦，一人试一句啊吓！我系阿瑞，算啦，简单啲到你。 我系异曲同工。 哦， 系啦， 咁啊，仲冇下句嘅啦， 冇下句， 解释唔到 噶。异想天 开 ，OK， 啊，异想天开， 系啊，异想天开啦，乜嘢？ 非常好啊， 系啊，大家都要异想天开， 开开心心， 系啦， 开心心吓。星期二嘅早上系10点搭2， 早晨， 三小时节目由而家开始啦吓。今日咧，我哋嘅挥春就系我哋嘅题目啦， 冇错， 哇，正啊， 乜都讨论区咧，我哋会讲下嘅就系你最喜欢嘅挥春， 嗯， 开始买未啊？ 我已经有啦， 我贴埋添啦。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里。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每日三小时在这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见面。风骚快活人是有张学友的这首歌曲，每天爱你多一些，希望你都是爱这个节目多一些。除了张学友之外，当然我们这个 remix 版本就不只是得中文版本，我们还有这个 Southern All Stars 的这个版本叫做 天谢罪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的深夜，然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情深者，便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哦哦， 送给每一天听你这个节目的朋友们，每天我来到一些十点搭三的了。今天呢在这个讨论区上面临近这个新年，我想起很多那些新年以前那些老人家那些贺年啊吃东西啊那些诸如此类。啊，很有趣，乡下呢有些这样的食物的做法啦，是将一只猪这样汤了之后呢，但它汤呢又不是真的好像平时的人这样汤，它是令到整只猪的内脏。是啦，就是原隻的。那内脏呢就可能是找一个窿仔掹走晒它，然后塞回一些佢哋嘅腌料啊，定唔知乜嘢啦， 即系烧猪咁咯， 系啦， 特色喎，正喎， 哇，特色啊！跟住咧，佢哋点咧？就因为以前啲旧屋咧，乡下屋咧，啲横梁嘅，啊，咁就将佢咧就挂喺度，就好似嗰啲咩猎人打完只动物仔咧，咪两只手咁样绑埋，两只绑埋咁样，就吊咗喺度，吊几耐咧？咁佢就话咧，通常都吊几十年， 几十年， 几十年， 几十年，我真系冇听， 系啦， 我都觉得冇听过。 你讲紧嘅就系其实系熟成一啲生肉啊嘛，有人咁做噶。即系例如呢啲咁嘅熟成嘅牛扒啊，或者熟成嘅猪扒啊，好贵噶， 一两年就。 但系唔，亦都唔系亦都唔系系咁样，即系喺完全系冇湿度啊，或者系冇温度嘅调节之下，佢哋只不过系会摆喺有一间嘅，就系话有一个严格嘅温度同埋呢个嘅湿度嘅控制之下，就会将嗰啲肉去风干，好贵噶。你有冇买过西班牙嗰啲咩二十年风干嘅火腿啊？就 系 咁做啫嘛。 系啦系啦。 都系要摆喺度就咁多年咯。 但 嗱， 如果你讲嗰你讲嗰只，你都科学化啲，因为你有个叫气温啊嗰啲嘅控制嘛。 一定要咁。 系啊，佢就咁挂一个横梁。你谂下屋企嘅横梁，边有嘢控制嘅？总之正常咁咯，就系咁咯。 佢边度 一年四季？ 定系 accessories 嚟噶？ 唔知啊， 装饰。 唔知啊，定系被屋润嘅意思。 系啊，过年就盏 装饰 个眼睛就钉住咗佢， 一粒车厘子咁样。 同个挥春嘅作一样。 系啊， 长贴喺度。 佢南方定北方嘅呢、 佢正话乡下啫，就咪内地啊，系啦，咁啊就甚至咧，佢有啲人咧出价六十万，个主人都唔肯卖， 哇！ 因为佢觉得个价值都唔止咁样，咁、就据说咧已经挂到干晒噶啦，成只硬晒噶啦，咁、如果真系要，终于有一日。买咗啦，或者攞嚟食咁点咧？直情揾钢锯嚟锯开，因为已经硬到咧好硬嘅，要浸好耐水。 西班牙嗰啲火腿咪就系咁样咯、你都系用钢锯嚟锯噶，一样噶咋、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去屋企，有个朋友屋企度作客，佢好开心嘅就系买咗有只原只嘅西班牙火腿， 正啊、 真系一只嘅。咁跟住就喺佢个台嗰度咧，嗰晚就全晚净系食嗰只火腿嘅啫、 逐片食啊嘛， 冇错， 好 香 啊， 好香。咁同埋就係因為好奇怪，喺香港買係好貴嘅。係 啊。 咁但係當然嗰陣時候就仲係可以出國啦。咁就有人喺西班牙嗰度咧就抬一隻翻嚟，咁就宴客啦，叫所有嘅朋友翻去嘅就係飲最靚嘅酒，同埋嘅就係食嗰隻西班牙火腿啦。係真係要用鋼鋸一片一片咁鋸 出 嚟嘅。咁片出嚟之後咪大家咪食咯。食完之後嘅話咧，又再走去片咯，都唔係鹹鹹地，都幾鹹㗎，好似你咁。 有冇落芝士啊？ 唔落。 唔落芝士。 我哋淨係純粹食嗰隻西班牙，當然。其他嘅嘢啦，有其他嘅嘢食啦，咁樣咯。咁所以其實係我諗應該就係 當中有啲字類似呢啲咁樣 風 乾 嘅 嘢， 類嘅做法。 即係我諗起咧，我阿爺以前咧到新年前就會掛只鴨喺嗰個露台嗰度吹風嘅，咁啊臘鴨咁啊落粉滴啲油落嚟咁樣嘅， 好多油 係咪啊？ 你呢啲係自己喺屋企度自制臘腸啊、臘鴨啊、臘肉啊咁咯。但係嗰啲又比較難搞嘅，因為咧我亦都有成日帮衬有一间，即系话以前爷爷系好中意食佢哋嘅腊肠嘅，咁嗰间嘢咧喺元朗嘅，咁啊因为佢自己生晒，天然生晒最靓嘅一啲嘅，我好似买过俾佢食。 系啊系啊，有个腊有个肠咁 嘅，佢有个自己天然生晒嘅，系啦。咁跟住咧就有一次我去嘅时候，我竟然冇嘢买。点解咧？系因为嗰一年我去得太早，佢话因为，佢话你唔知， 未够时间， 未翻北风，其实系唔晒得嘅，系啊。咁佢就话唔系话净系晒咁简单，其实佢要好多嘅天气。 符合到佢哋嘅要求，佢哋先至會攞出去嘅，就唔係立亂就話攞出去。當然好天嘅時候，佢就話可能要曬；如果唔好天嘅時候，可能佢又要收翻翻入嚟。咁、甚至乎佢就係要有呢個北風嘅時候咧，佢先至可以抽乾水嘅。唔、抽乾水嘅話咧，佢裡面又會壞嘅。 呢啲好高技術啦、 啊，好唔開心啊！嗰次 咁即係點啊？佢嗰 冇得賣咯。唔係嗰一年冇得賣，而係我嗰次去嘅時候嘅話，佢未係時候。佢話：阿女，你唔知嘅咩？係要翻北風，佢多數都係叫你阿女啊、阿妹啊、阿妹啊嗰啲㗎嘛。 係啊， 係啊。 咦？咁做曬臘腸嗰啲工人冇嘢做咯，嗰排都未曬得嗬。即係如果 要做第二啲嘢咯， 我話俾你聽，有啲臘腸咧係用機器嚟風乾， 冇錯， 嗰啲真係 嗰啲冇咁好食㗎、哎，真係 太過人工啦，係嘛、啊？即係唔係大自然嗰啲， 係啦、啊。 但係就一模一樣咯，嗰、啲味道你就能夠保證到嘅就係佢真係一模一樣， 冇錯。 但係你就、我哋就係食嗰啲嘅就係、今年好似差啲，出年嘅話就哇今年好好食啦。你反而會有嗰種嘅就係人工嘅感覺嘅啫、你係控制唔到嘅， 冇錯冇錯， 係咪、你嘅天氣控制唔到嘅？ 我大約一年前咧。就有啲朋友咧，俾咗啲類似陳皮嗰啲嘅咧，即係金皮嘅意思啫。我想曬咧，但係發覺原來你真係好得閒去理佢先得，因為咧，我上晝擺咗，哇！出咗去之後咧，佢落雨，哎呀，揼濕咗，咁就唔用得 啦， 就已經唔得啦， 係啦，唔得噶啦， 係咪啊？即係你有時你擺出去日頭咧，好陽光嘛。一落雨，你快快脆脆咧，仲紧要过你条命啊！快啲收翻佢先， 係 啊， 係 啊， 我保護唔到佢。 我下次搣兩塊俾你哋啦。 你有啊？ 我屋企系新会嚟噶嘛，好、多嗰啲千年陈皮。 唔使啊，我有啲好耐好耐嘅陈皮，我真系唔舍得用。 卅年、 唔止 咁犀利， 我真系唔止。你知唔知我有一次我真系唔知系宝，我争啲谂住抌。 抌啊！哇！你真系。 跟住身边有人同我讲：有冇搞错啊，女？系啊，嗰啲啊，以前嚟讲嘅话咧，你嫁人啊，你带埋嫁人噶。 嫁妆嚟嘅。 嫁妆。家姐连成。家传之宝嚟。 我话俾你听，我哋细个都想抌呢啲果皮。 系咪啊？嗱，俾阿妈闹。我想抌嘅果皮想抌，有一次咧保理茶想抌。 哇！呢啲唔抌得噶，大佬，我同你搏命啊！ 因為你有見到嘅就係佢哋保存得唔係咁好嘅時候，係嚴重啲紙爛噶嘛，黃曬噶嘛，碎濕濕噶嘛，咁我就抌咗佢啦。跟住佢就話：黐線，抌咗你都未必抌到啲茶葉啊！ 哇！ 好誇張啊！仲有啲酒。 酒 人一定有啲酒嘅， 發曬毛啊！ 係啊，發曬毛嘅，或者已經你見到嘅就係佢個樽已經有少少冇咗啊，即係已經蒸發咗啦。 蒸發咗，漏氣啊！可能係啊。 呢啲年月洗禮，唔好話佢舊嘢嚇，舊嘢仲值錢。 冇錯，呢啲先至夠純，呢啲先經歷咗年月嘅日月精華。 一聞下佢，哇！真係香。 喂，咁你又有陳皮嘅咩？你又 新會啊？ 鄉下 哦，即係唔係你嘅？ 唔係，會攞翻落嚟就係咁啦。我都嗰陣時成 幾多年啊？啲陳皮自己曬。 鄉下俾我哋嘅， 爭好遠㗎， 係啊，就掛喺度。然後咧就發毛啊，即係可能污糟邋遢啦、風塵啦，即係想細個唔識嘛，媽咁污糟抌咗，抌咗個頭， 咪就抌啊！你都未必抌佢啊，係嘛？但係 可能佢嚟咗數啊，真會。 而家俾你，你都唔知點曬。香港地少人多，係咪？你都冇地方去曬， 係啊，好難搞， 又唔得人曬，又要收，係嘛？ 嗰啲係時間嚟嘅， 時間、 精神同功夫嚟嘅，所以其實點解會咁貴？ 就係咁，每一樣用時間堆成都係值錢嘅。 等於我哋同你哋嘅友誼都一樣，係咪啊？都係用時間嚟去慢慢累積嘅。 咁佢似陳皮定係似藍鴨？ 我覺得係陳皮多啲，乾身少少。It's so real, right outside your front door. I tell ya, out where they'll kill ya, you could use a friend. Where the road ends, that's the place for me. Where I'm me in my own space. they draw first blood, that's just the start of it. Day and night, you gotta fight to keep alive. It's a 就 it's a long road 咁，有時咧即係要成功或者嗰樣嘢咧出嚟好咧，咁都有好多時間去做嘅。咁頭先講到咧就係啲陳皮啊，又或者啲浸一啲啊曬啲臘腸啊，諸如此類咁樣啊嚇。咁啊有時細路仔都係㗎，即係都有講啦。細路仔唔係一年半年可以教得好嘅，要一段時間先慢慢教得好嘅。係啦，咁嗱，今日我哋嘅討論區嘅題目咧就係你最喜歡的揮春。咁啊，每一個人咧有唔同嘅選擇啦。咁啊，最緊要身體健康啦。Michelle 佢就話啦，咁另外有啲人咧就話虎虎生威。阿 Jackie 就話我心。咁想事成咁好多，其实我谂自己自创都得嘅，即系今年你自己最想做咗啲乜嘢？ 有冇试过自己写挥春啊？ 有啊， 有啊， 好开心 啊！有啊， 系啊， 我买咗两挥春纸，你有冇兴趣写啊？ 冇。 你系咪谂住自己写？ 其实我哋啲 fans 想唔想要你写个挥春啊？ 好啊， 不、 啊、 如大家话俾我听你想啦。 系 啊，我试过有一年咧，就去我朋友屋企度玩，咁佢又住喺一啲更加比我而家住紧偏僻嘅地方。 哇，咁就真系 你好。 我仲记得嗰一年好冻，咁去咗佢屋企嘅话咧，就煎啲年糕。大家食完之后嘅话咧，啊，有饮咗两杯酒， 哇，就玩挥春啦， 师兄啦， 就写挥春啦。 佢就喺度讲，佢就话：喂，不如咁样，我哋写挥春。我话点写啊？佢就话：周围所有嘅地方嘅话，都系你嘅 可以寫 嘅 地方， 都係你可以寫嘅地方。 哇！ 即係其實咧，就係你有墨嘅地方， 啊、 你就塗鴉。 哇！好玩喎、啊！ 佢、 這、 嘅、 個、 本身佢都係一個即 係藝 術係啦，其實佢係藝術家嚟嘅。咁跟住咧就哇，真係好正！就攞住啲墨嘅話，就攞住，總之你手上面用手又得，用個地拖又得，咩都得。咁就寫個大吉咁樣。 哇！呢個好玩啊！ 大利 係啊！哇！呢啲非常好玩，好玩 啊！ 好開心。 係啊！嗰年嘅寫揮春真係好開心，同我記得嗰年係特別凍㗎。 係。 哇！著到咧，哇！ 好有氣氛。 咁樣跟住就係過一個好開心嘅 冬天，即係因為新年咧凍咧就會氣氛。今年應該係啊， 希望係啦、 啊，今年係啊，話新年假期相當清涼 啦， 係啊。咁到時啱啦，不啊，今年而家唔會出翻啲棉衲喎，嗰時好凍嘅時候咧， 我點著 啊？ 都唔會買 絲棉衲，其實我覺得即係都幾難著得好睇嘅。 睇下邊個著啦， 你更加啦，著完之後成條喪屍。 唔係，唔好咁講，佢著乜嘢都似喪屍，唔關棉衲事。 有時佢真係 O K 嘅，但你棉衲就真係唔好搞啦。 我如果 係 喪屍，我就揾你。 你咬我嘛，係咪？我一定咬你。 你唔係喪屍，你係喪老師，係喪老師。 嗱，我聽日攞啲紅紙翻嚟問下我哋嘅書法大家卡文，我哋 嘅佢寫卡文好犀利， 佢有啲墨筆啊，我哋又寫。写字啊， 好啊，喂，其实我哋可以写一啲即系我哋嘅节目嘅挥春送俾大家， 系啊， 例如风骚年年咁就唔 得， 系得， 系啊， 你作一个 快活大个口，点解唔得啊？个活字有个口字啊嘛， 大家可以贴喺边啊？贴喺房间。 点解个房间要快活大个口？ 我真系开工大吉。 吉系有木字边个个动词吉， 即系咩意思啊？ 啊， 有个动词吉， 你谂下， 你自己谂咯，仲咩？系啊，哎呀， 不 过我哋写啲位都好啊，又或者听众你有咩想写嘅，俾我嚟写。 我哋写错字啊嘛，写同音字， 错字挥春。 大吉大利，正 利啊！有个月字边，一大条利， 大吉大利。 哎，有啊，谂起开心， 好嘢啊！ 我想即刻去写。 咁你咪写噶？ 我写大吉大画条脷。 好，咁你记得写咯，风骚快进啊！ 我听日攞翻嚟， 我最想不如大家话俾我听，你想我哋写 乜嘢 都送俾你， 系啦，你点我哋写又得，得咗。 你点我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葵涌村累计有226宗的确诊和初步阳性个案，下葵楼新发现超过10宗初步阳性个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下葵楼今日起要围封5日，而原本已经围封，听日完成围封的日葵楼要延长围封多2日，直到今个月28号。他说明白有关措施会令居民感到很不开心和焦虑，但由于这一波疫情来得相当猛烈，政府要采取果断措施。 我今天咧系需要宣布咧，我哋会喺今日将下葵楼咧，都系要接受呢个5天嘅围封嘅强制检测。咁由于下葵楼咧昨晚已经系进行咗一个RTD 啦，即系一天嘅围封嘅强制检测。到此呢一刻咧，係未完成嘅，因為仲要做執法嘅工作啦。咁所以係可以達至好似當日影葵樓咧，係一個無縫嘅銜接。我哋會喺今日咧就出呢個5天嘅圍封強檢嘅令啊。第二個要宣布嘅咧就係由於日葵樓，亦都係到今日為止咧係個案最多嘅葵涌村裏邊嘅樓宇咧，原本嘅圍封嘅強檢咧。是到聽朝的咁咧，我哋就需要延長兩天，咁即係話咧要到1月28日嚇。我完全明白葵涌村受影響的居民咧聽到剛才嘅宣布咧都會係好唔開心，好焦慮嚇。咁但係喺呢度咧，希望大家諒解，我哋呢一波嘅疫情咧係嚟得好快，而且係非常之猛烈，咁所以要採取相對果斷。嚴厲的措施咧，嚟到去截斷佢嘅傳播鏈。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聂德权表示，新冠疫苗第一劑接種率達78%，但長者接種率偏低。長者及殘疾人士院友第一針接種率只有22%，情況並唔理想。若果出現院舍爆發，後果不堪設想。聂德权喺社交網頁表示，昨晚同相關政府部門資助及私營院舍營運者代表、院舍巡診醫療機構代表和醫生等開會，商討如何進一步推高院友接種率。多名代表提出多項建議，包括釐定進取的疫苗的接種政策和要求，用行政手段推動接種，擴大疫苗氣泡的適用範圍，優化計劃流程等等。政府將會積極研究，期望短期內推出政策措施。香港保護兒童會核下同樂居懷疑虐兒事件，警方在黃大仙及牛頭角分別拘捕多兩名分別25和29歲院舍女職員，涉嫌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現正被扣留調查。警方就這宗案件累積是拘捕了一共20人，不排除會再有拘捕行動。案件現時一共涉及35名兒童。非洲國家布基納法索發生政變，軍方表示已經奪取政權並解除總統卡博雷的職務。軍方又宣布解散政府和國民議會，關閉國家陸空邊境，在全國實施宵禁，並表示將在合理期限內提出恢復國家憲法秩序的時間表。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星期六晚上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至农历新年假期相当清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68点，跌388点，成交金额512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7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5点，跌156点。

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Hello， 各位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Patrick 邓建宏。我的快活感觉来得很简单的，就是有得选择就可以了。哪怕只是选择喝咖啡或者奶茶，有得选择是幸福的。希望大家永远都快快活活。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疫情当前咧，咁啊，所有消毒工作咧，大家相信咧，唔知翻屋企咧，会唔会今日喺呢个讨论区上面见到咧，有一个日本人咁样，因为点解会访问佢咧？话佢做嗰个叫消毒咧，非常之彻底嘅。咁啊，都佢加咗咁啊，即系叫做形容佢叫强迫症咧，因为佢唔做唔得嘅，即系每一日咧一定做晒以下嘅一个步骤。咁啊，睇下你哋翻屋企咧，会唔会好似佢咁干干净净啦吓？咁啊，翻屋企咧，好忙嘅，唔系第一时间踏入去嘅。入咗去之后咧，首先佢将因为揸电单车嘅头盔啦、锁匙啦、手机啦，就摆咗一个门顶嘅柜嗰度。首先摆咗佢先。好啦，除咗鞋出嚟咧，又唔系即刻就咁摆喺鞋个柜嘅。首先咧，用嗰啲消毒喷剂咧，喷嗰只鞋，喷匀晒成只鞋啦，鞋面、鞋底。再未得嘅，揾湿纸巾抹翻干净，抹走咗嗰啲嘢。好啦，咁然之后咧就其实佢。出门之前佢又要抹嘅，佢而家翻屋企啊嘛，佢出门系再喷多一次嘅。点 解？ 好啦，唔知啊。 出门点解要喷啊？ 唔知啊。好啦，咁啊， 空气中嘅菌啦， 强 迫症 啊， 强迫症啊。 佢觉得每一次都要清完先用。 系啊，总之佢就摆低一阵，就已经又充满细菌。 污糟噶啦又。 如果唔系，点解啫？你翻嚟要清洁一次嘅话咧，我 理所当然系 啦吓。好啦，咁啊，抹完鞋之后咧，开始洗手啦。佢觉得手系污糟嘅，咁啊，揿嗰啲洗手液唔系就咁揿嘅，佢揾张纸巾垫住嗰个手。手病，因为惊个手病污糟， 做多咗我已经开始唔想听。 哦，咁 唔系，继续，即系我觉得我使唔使咁样？ 系啊 ，over， 系啊 ，over 啦。 洗完手之后咧，佢就要再抹佢手机啦，等等。佢话消毒一次都唔得嘅，用湿纸巾啦、纸巾咧，首先湿纸巾，再搵干纸巾，然后每日孭出去个包包咧，即系个背囊都唔可以唔抹嘅咁样样。另外翻嚟之后，佢摸过嘅柜啦、门柄咧，都要抹一次咁啊。啊，咁啊，下边仲有佢嗰啲冲凉嘅唔讲啦，好详细。 咁点解要报道咧？ 算攞住讨论下啫。 哦， 系 即系佢话意思系， 因为佢将呢一样嘢摆上去一啲串流嘅一啲平台上，但系啲人咧就会觉得嗰只都几好睇啊咁样嘅话，所以好多人报道。 啲人就觉得好治愈啊，即系哇，原来有人咧咁干净嘅喎。 系系系。 你咧，我最多就翻嚟切切两下啫。 系 边两下？切切边两下？ 头啊，同埋咁样。 哦， 我反而可以讨论嘅咧，就系点解啲人会觉得呢啲咁嘅嘢好治愈？我系赞成嘅，但系唔系呢一种强迫症嘅清洁方法，而系嘅就 系 你有冇睇过一啲 vlog 或者系一啲 YouTuber， 佢哋系教人点样断舍离嘅，又或者系教人点样执屋嘅。我睇完之后嘅话，我真系觉得嘅就好似好简单咁样咯。你自己执过你就知道，其实真系唔系咁简单啦。 而 且佢就可能佢将嗰几个钟头里面剪辑成为嘅十几分钟，你咪会觉得系佢唔系行快格嘅，佢都好可能嘅就系话啊，今日咧想同大家一齐咧讲下嘅就系我点样清洁我嘅厨房。 哇！厨房好大工程。 咁你讲紧话佢拍紧呢啲咁嘅嘢，梗系唔系讲到嘅就系话，哇个厨房已经污糟到啊，即系藏污纳垢啊！我点样可以喺十分钟里面嘅话咧清洁晒我嘅厨房啊？咁样佢平时已经 keep 得好干净噶啦。但系其实有时你见佢就啊啲杯清咗佢，跟住咧就佢周围嗰啲嘢咧要抹翻，但等佢冇水渍。其实系几治愈嘅，十零分钟咯。咁你会见到佢哋剪得好靓啊，拍得好好睇啊，配埋啲音乐啊，咁跟住完咗之后，可能佢就会话俾你听嘅就，之后嘅话咧，我就会冲杯咖啡啊，整张报纸啊。你有冇睇过呢啲 vlog 噶？ 有。 我覺得其實是幾治愈的，同埋發覺都很多人睇嘅，好多人 follow 嘅。我想我只可以嘅就係喺你啊頭先阿大佬講嘅呢件事當中嘅話，能夠贊同嘅就係話，有時你睇人哋清潔咧，將個污糟嘅地方係啦完成咗之後嘅話，係真係幾治愈的。 但叫你做咧，你覺得哎呀好辛苦啦。 唔係，但係當我做嘅時候，我係發覺嘅就係話拍出嚟就好睇，真真正正落手落腳嘅時候，唔係拍出嚟嘅咁簡單。 係啊，但係頭先你講成個步驟啦，哇！執到乾乾淨淨，然後倒杯咖啡出嚟飲啦。我最令我沮喪咧，就係話當我攞一個白色嘅杯飲咖啡嘅時候咧，個邊開始滴咗啲漬啊，滴咗一粒咖啡落個台面度咧，我就好 成個散曬、嗯。 因為太乾淨嘅地方有少少就覺得，係 啊， 點解仲要多少少呢啲嘢咧？ 係啊，我覺得，唉、哎，點解要咁樣樣咧？我就覺得好心 煩。咁你咪做埋嗰點點 咯。咁你都有啲 OCD 嘅喎、 啊， 你都有啲強迫症喎、 啊。真 係 啊！ 梗係啦，你見到啲咁嘅嘢，你會唔會即刻好唔開心啊？ 我好唔開心 啊！ 係啊， 或者你即刻要抹啊，抹翻到乾淨啊？ 係啊， 強迫症啊！ 是 啊， 有少少噶，系啊， 我見到我杯白色杯裏面有啲咖啡漬，我應該想抌咗佢啦。 點解你唔清潔咗個味道？ 唔係，我兩個禮拜倒咧，我會攞翻屋企，然後就浸啲漂白水， 徹底清一次， 好事啊，係咪先？ 因為我真係完全接受唔到一個杯咧，全部都係茶漬啊、咖啡漬啊，我覺得好多人都 係 咁樣樣。 有時我係會比較怕有一啲人，好可能嘅就係話，即係會有呢一種咁樣嘅強迫症嘅。我識過有一個朋友嘅話咧，佢係有洗手強迫症。 嗯、 到最后尾是一定要去看医生，因为就是正如刚才 Michael 所形容咁样，他就佢掂亲任何嘅嘢，佢都要去洗一次手。 嗯、 到最后尾，佢嘅手系烂晒，系啦，所以咧就其实佢亦都喺啲心理上面有一啲嘢，佢系会觉得就系污糟。咁点解会污糟啊？有好多嘢其实佢系要探究翻，可能系唔知细个嘅时候有啲咩嘢咁样 留低咗个阴影， 系 童年阴影， 系啦咁样咯，可能俾人哋验过佢污糟啊，咁嗰件事可能对于佢嚟讲。打擊好大啊！咁跟住咧，沿住於咁樣嘅話，咁跟住佢就會成日都會有呢個情況咯。 要拆解翻啦，慢慢解低呢個心頭鎖。 啊、 但係疫情之後，你唔覺得我哋洗手液真係多咗好多咩？ 係啊， 咁係應該啊嘛， 正常嘅。 同埋洗耐咗好多。我真係以前嘅，如果未有疫情之前咧，真係可能番鹼都未必落嘅，沖一沖水咁感覺乾淨就算嘅啦。而家一定會要落番鹼，同埋一定會捽翻一陣子咯。嗯，我唔知你會唔會啦。 要，因為要唱生日歌噶嘛。 唱兩次係嘛？ 一次定两次啊？ 好似系两次。 唱两次咩？ 系啊。 唱咁耐咩？ 你唱咩版本啊、哦、？Remix 啊？ 我冇梗系冇次唱 Remix 啊。 泰文版。 系啊，我唱12分12寸好冇。 好，今日有个 Jackie 咧，想送只歌俾太太陈百强嘅歌曲啊吓。咁啊，呢一首歌曲《偏偏喜欢你》，代系 Jackie 送俾佢太太嘅。 愁绪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去。 偏偏喜欢你 ，Jackie 送俾太太，祝佢生日快乐。 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去。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只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偏偏喜欢你。 星期二早上10:48，今日附近成日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嘅风。美丽数天都系多云嘅，两阵雨。星期六晚上气温显著下降噶咯。星期日同埋农历新年都系比较冻嘅。收翻嚟，我哋喺11:00后有今日嘅讨论区，就系你最中意嘅挥春到底系啲乜嘢呢？ 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去？为何你一点？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网上情，山下的人。今日突然间落好大雨，有一对夫妇打算出街，他们好久没机会两个人独处了。自从有小朋友之后，所有的话题节目都是关于小朋友。今日个小朋友交给外婆家里凑，得回他两个。老公就说，喂老婆，出去行下啦，落紧雨噃，点算呢？太太打开嗰个柜，望下先，攞边把遮好呢？里面最耀眼嘅系把大好大嘅红色嘅遮。呢把遮系佢哋拍拖嘅时候经常用嘅，已经好多年。仲记得嗰阵时，因为两个人啱啱拍拖，有啲怕丑，相隔一个拳头嘅距离，所以把遮虽然系大把，但系两个人都揼湿咗个膊头，一人揼湿一边，好冻啊！过咗咁多年，婚都结咗啦，小朋友都有咗啦，用过嘅伞数都数唔清，坏咗就掉，再买新。之后呢一把好有感情，因为拍拖嘅时候都系揸住佢，而家一路摆到喺呢个柜里边，用唔用佢好呢？太旧啦，都系唔好用啦。攞咗把新嘅，系一把嗰啲缩骨遮，细细把。平时翻工呢个太太都用呢一把遮嘅，不过呢一把遮真系太细啦。如果两个人用咁又湿身咯，佢摆低呢把缩骨遮，另外攞咗一把自动嘅大啲嘅遮。呢一把遮系一间嗰啲广告公司送嘅，有个标志喺上边，把遮好大。缺点咧就系咁大把遮好重好累赘，优点就系遮晒两个人。啊，咁如两个人用一把遮，咪好有情调咯。于是佢攞住呢一把遮就行啦。出到去见到，哇，周大雨、啊，老公就话：喂喂，等等，我翻去攞一把遮先。跟住太太就撑开呢把遮话：我咪有咯，一个人点用得晒咁大把遮啫？一齐啦。男人望一望话：诶，唔好唔好唔好，我再自己揸一把遮。跟住就入咗 lift， 太太一个人企咗雨里边等，佢个身冇湿到，因为把遮好大。但是他的心而家落緊雨，因为结得婚太耐，一把遮原来已经唔足够，就算有把大啲嘅遮，空间仍然系太细。对于丈夫嚟讲，两个人梗系两把遮咯。走喺路上边，两个嘅距离好远。 心海像舞会，这个月。 滋味。对昨天心已死，只想不记起，遗忘眼里暗带着希冀。 在某雨夜，我心爱别离，自信已中哭泣作逃避，仍然情深我未淡忘。看见雨点假想它在旁， 风急雨下假装想鲁莽，哪知我心没法可释放，仍怀念你一再往后看。心宵雨里陌路徘徊，孤单的心开着 今日嘅网上情，大家会唔会觉得有少少即系听完啲硬硬地啊，又或者觉得啲咁多嘅负面咧吓？咁、其实佢嘅故仔最主要咧，想讲出有啲结得翻耐嗰啲朋友们咧、已经冇咗嗰种嘅浪漫情调啊！你唔觉得咩？以前拍拖嘅时候咧，一把遮两个人湿晒半边身咧，都觉得冇乜所谓，同埋仲好 sweet 添。 把遮越细越好啊！我又揽实啲啊！我讲真噶， 咁咸湿嘅你， 喂，揽实啲成日，你都咸湿， 但系总会有一个人个膊头系会湿， 系啊，我宁愿自己湿晒啊，会觉得。好开心噶，男人真系咁样噶，然后即系拉佢埋嚟咁样揽实啲，唔系湿嘅。 咁啊，古仔里边讲嗰个老公咧，就宁愿就一人揸把遮啦，费事烦啦咁。 系 咁，我老婆就有少少觉得，哎呀，点解以前 好唔开心啊？ 少少咯，嗬。 死啦！我系男人咯、我系嗰个男人啊！ 你会宁愿揸两把遮， 唔好烦啊，唔好拖啊呢啲。即系其实拖少一阵啫。淋少一陣啫，總之就係總之大家都唔需要就係即滴濕啦。 我諗真係睇人啊， 係啊，係 真 係 睇人 嘅。 即如果你係嗰老婆，姑仔你個老婆，你就唔會介意。 我係個老公。 系啊， 即系佢话，你人 就 唔 可 以， 我唔会介意，我唔会介意，系啊，即系嗰个老公系咁样，我唔会介意。 其实我都而家都有少倾向两把遮， 系咪啊？唔好咁样啊嘛， 做咩揼湿啫？嗬， 你揼湿你又唔好，揼湿我又唔 好。 好 似话斋行街一阵啫，你咪你入到室内你咪拖手咯， 系啊，做咩得啦，系咪啊？ 下一入到商场，入咪就热吻 咯，大家热吻，先唔好意思，我冷落咗你，咁咯， 声不大，声不大， 系啊，几好啊， 马老师你 一啖雪糕， 我倾佢真系一把遮， 你都倾一把遮， 系啊，我倾一把遮， 我唔中意， 系啊， 两把遮，同埋除咗你接近唔到之外咧，你唔可以太近添啊，啲遮会 系啊， 撞， 同埋你会迷失噶，你唔知佢去咗边噶。 迷咩失啊？ 咁多人都 唔系迷失，系马小玲想你跟住佢走 位啊！ 点都迷失 啫， 大人大姐 人海 想赖低你，即系好似啲阿妈唔要啲仔啫， 专登劈低你啫， 哇好惨啊！ 等喺孤儿院搵翻嚟， 我仲喊啊！ 几廿年之后， 喂，你话争少少时间啦，二呢话佢咧今日米饭班主啊，应该佢老公啦，阿耀哥生日，又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送只歌俾阿耀哥，睇 Elaine Amy Low。 其实大家都有一啲我哋点唱嘅时间噶，逢礼拜五嘅话都可以帮衬下我哋嘅点唱时间啦。 冇错啊，系啊， 系啦。好，而家先休息一阵嘅话，一阵我会继续翻嚟，我哋仲有两小时嘅逢早快活人。 亦都允许该级别学生进行全日面授。教育局有通知学校集体接种疫苗嘅安排，五岁以上学童接种科兴疫苗，可以透过医生到校嘅外展接种服务。團體預約到衛生署核下學生健康服務中心或勞動接種站到校注射，亦都可以透過團體預約方式在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打針。至於復必泰，學校可以 以团体预约安排到儿童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注射。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星期六晚上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至农历新年假期相当清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22点，跌333点，成交金额6,04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96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6点，跌125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3.2，跌6.4。盈富基金24.46，跌3.4。阿里巴巴117.7，跌0.4。美团228.4，跌4.4。恒生中国企业86.76，跌8.8；京东集团280.6，跌8.6；友邦保险85.45，跌2.6；中国平安63.9，跌1.55；吉利汽车18.02，跌7.4。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86，英镑10.492，瑞士法郎8.506，澳元5.562，加元6.158，新西兰元5.204，欧元8.809。每百元兑港元6.84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297。日经平均指数报27,027点，跌561点。港金现价报17,12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0.49美元，卖出1,841.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葵涌嘅昌荣路去丽景方向，近住梨木道有交通意外啦，咁而一带比较挤塞，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啦，不能够由昌荣路直去青山公路往丽景方向，车辆不能够由昌荣路啦去青山公路直去丽景方向，咁部分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近住东行啦，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细佬仔啊，肥嘟嘟， 你睇睇，圆碌碌咁噶佢。 你依啲搣下你个面珠灯先。 你睇下佢个肚腩仔。 搣 够啦！我要 keep fit 减肥啊！ 各位小肥肥一族，一齐跟营养学家兼星级主持欧善怡姐姐做运动啦！电视节目《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队，揾嚟专业运动教练同食物科学专家，带住班小朋友仔启动健康模。今晚7:30，港台电视31。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妇产科学会委员梁国贤医生： 孕妇嚟讲，如果真系急不幸染上呢个新冠病毒个病嘅话咧，咁佢嗰个并发症咧系高啲嘅。咁所以打咗疫苗咧，咁其实系可以减少佢嗰个病嘅发生率啦，同埋个严重性。咁啊，亦都可以，當然係可以，即係減少啊，佢傳俾屋企人啊嗰個機會啦，咁樣。咁至於嗰個擔心咧，即係話會唔會影響個 BB 啊、流產啊，甚至咁樣。咁其實呢個咧就個數據咧就我哋睇翻喺美國嗰邊嗰個數據咧，佢有90,000个咁啊孕婦打咗嗰個疫苗嘅，咁啊都發覺咧，其實嗰個流產率啊，同埋嗰個其他啲產科嘅 嗰個風險同冇打疫苗嘅咧都差唔多，那個副作用咧都係差唔多。咁所以暫時就係嗰個安全嗰個憂慮咧，就暫時未有嘅。咁最近咧，其實就衛生署都轉嗰個指引咧，都係話即係疫苗咧就即係都可以喺孕婦度打嘅。咁當然係即係諮詢過意見，醫生嘅意見之後，咁然後先至作出個決定咧。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破壞同。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好啦，翻嚟我哋乜都讨论区。咁啊，临咧呢个农历新年之前咧，我哋梗系讲翻同新年有关嘅嘢啦。 冇错， 我哋今日就系讲你最喜欢嘅呢一个挥春， 挥春 到底系咩咧？ 挥春 系啦。咁啊，头先咧我见到咧网上有个朋友佢话，你知唔知啊？啲护士啊、医生嗰啲啊，梗系写百毒不侵啦，因为日日咧都系接触咁多病菌。病人咁都系嘅，即系行行 嗬。 譬如话，可能的士司机系咪路路亨通啊？吓，即系唔好塞车，最紧要揼多几串吓。起码 我谂起以前好兴九马亨通啊， 系啊，当仲有狗嘅时候冇得狗啦嘛。 系啊，真系好少见到有得卖 啦。冇啦，冇得赌狗啦，九马亨通 有 好笑。 诶，系咪会有一啲挥春嘅话，系会适合唔同嘅行业 噶？系啊， 系啊。 譬如话，嗰啲餐。厅或者做生意咧，通常会有货如轮转， 客似云来， 系啊，客似云来， 系啊， 嗯，即系多啲客人， 系啊， 系啊。 挥春系咪唔需要客似云来啊？ 我哋黐喺个铺头度啊嘛，生意 嗰啲似系横扁系嘛，生意兴隆，货如轮转， 货如轮转啊，客似云来都有，我都见过嘅， 客似云来都有啊， 都有嘅， 系啦， 系咪旧式啲嘅一啲铺头啊？ 你两位试过自己写挥春未啊？ 我头先咪讲咗咯， 我细个真系试过，你使唔使咁嘅样啫？或者头先之前有啲朋友未听， 咁你不如将头先嗰个中 我哋由十点开始再讲， 再讲一次， 哇！十点啦，真系开心啦，我哋节目开始啦， 大家开开心心唔得嘅，过年啦，一人少佢啦，收晒， 冇嘢讲，冇嘢讲，委屈嘅家嫂话我冇嘢讲， 笑翻 呢样嘢系咪唔同？同你讲嗰样嘢系冇关噶嘛，系你自己唔记得嘛，你咪讲咗咯。 我 写过啊， 系啊， 仲要系写喺埲墙度啊。 我借，我意思系红纸嗰啲有冇写过？ 红纸有， 系啊， 梗系会噶，搞到佢手污糟啊，塌啊嘛，跟住嗨落人哋啲面度啊，一定系咁噶嘛。我系衰格， 我冇嘢讲，你封咗我个口， 自己认啊嘛，好难受啊。 我有一年咧，真系贪得意，买咗啲红纸，因为屋企都拜神嘅，有嗰啲红纸咧，即系好似你话斋个手一捽， 我哋做咩噶？拜神啲红纸， 垫住个香炉咯，系啊，垫住晒啊，咁我贪得意，我话阿妈写，俾我写啊，试下写挥春， 系啊，我写嘅嗰啲，嗰啲红纸甩色嘅，仲有啲金色嗰啲，啲点点嗰啲金箔 嗰 阵 嘅嘛，冇金色嘅，我就写咗个福字， 哦， 啊，其实都唔系写嘅，我抄嘅，即系以前好多月历呢个福。字噶嘛， 系啊系啊，一百幅噶嘛， 系啊， 系一百个唔同嘅， 系啊系啊，我话临摹翻个幅啊，几靓喎，其实梗唔系写啦，即系你勾咗条边系油， 楷书啊、算书啊嗰啲系咪草书嘅幅 啊 嘛， 贴咗真系几靓嘅，系啊，咁但系咁多年嚟咧，我写嗰张俾我 你贴喺边度啊？贴喺自己个面度啊？幅 幅上。福头， 我都话 点解个头度福头， 我都话啦，我一定 过年。 大家好开心， 大佬，大佬，我谂咧， 大家系好 开 心，大家系好开心啊！ 我谂我会病，我谂我会告假。 嗱，大佬你真系咁样咁好唔好啊？ 唔系，但系几开，你系咪最紧第一开心啊？你过年系咪？咁而家几开心啊？系咪先？佢又中意揿你，你又中意俾佢揿，咁大家中意听你两个揿嚟揿去，几开心？ 越揿咪越出， 系咪？冇错啊！ 开心 呢个 happy together 啊 ！OK， 不得啦，我笑住你，你一揿啊！我写咗句，佢真系好中意，因为 边个佢啊？ 咁 啊， 爸爸， 爸爸， 系啊，同埋因为有个老师教我写嘅， 哦，咩老师啊？川吹老师啊？ 从心所欲， 我从心所欲， 系啊，因为呢句嘢真系几有意思嘅，系啊， 你做咩拗背脊？ 从心所欲咧，其实七十岁先即系七十从心， 系冇错， 系啦， 七十从心咩？ 系啊，即系三十不 惑， 啊，三十而立，四十不惑，系啦，咁一路落去七十 以顺啊嘛，六十以顺， 六十以顺，即系以顺意思就系话人讲咩？ 都冇 所 谓 啦， 都听得落啊！ 咦，我原来已经到咗六十咯， 你系咩？你唔知噶？ 其实唔系， 你 系 八十岁噶啦， 你其实未到，但系你在职训练，令到你嘅耳仔唔顺都变顺， 在职训练 你 系 听唔到，所以你以为你自己啲嘢听得落系嘛？但系其实你啃唔到， 明白， 听惯咗，唔系耳顺，系听惯咗。 系咁，从心所欲咧，即系话，你想咩都 想咩都得 啦。 系啦，有乜所谓？ 佢又好开心啊！嗰年佢真系好开心，同埋嗰个系我自己写嘅，就唔好好似个福字咁样临摹嘅。咁 有冇 keep 啊？而家嗰个从心所欲 抌咗唔知 N 年啦。 你系咪都得噶？即系其实你呢啲即系写 了下呢啲 要慢慢， 即系可以同阿 唔得两 刘德华先生 指示唔得。 但系其实阿华典哥哥啲字真系 好 靓， 佢啲字 好靓，真系佢真系 字靓，真系要练嘅。 系啊，要练啊！我哋呢啲系 鬼 画 符，呢叫做 系啊， 唔单止系班门弄斧，系叫鬼画符， 贴喺门口治鬼嗰啲。 你讲到鬼画符，我唯有都系奇奇奇咁笑咧。 你咪受咗佢啦，受唔起咩？ 佢又想，佢又想 练咯，系咪？ 想反弹，又反唔起， 反啦，反啦，而家以顺啦，系啦。同埋咧，早几年咧好兴嗰啲古灵精怪嘅，例如不劳而获啊， 财色兼收啊嗰啲。 呢啲我覺得幾得意嘅， 財色兼收都係指股市方面嘅財色兼收 啦，即係將啲古老嘢變咗 新潮嘢 modern 咗。 其實真係嘅，我諗貼得嗰啲傳統嗰啲咧，以前仲有啲人喺街幫人寫過嗰啲阿叔咧，嚇，即係賺錢 啊， 好靚㗎嗰啲，寫到好似印刷出嚟咁㗎，即刻就寫㗎。係 啊，咁咯，係啊，但我都中意過年貼揮春嘅，兩位中唔中意？ 你係會中意買呢啲淨係啲印刷品啊？印刷品我都 OK 嘅，但系我都系要传统印刷嗰只，你一定有见过噶啦，红色底嘅，金色字嘅，侧边 嗰 只系有啲嘢跨住嘅，系咪 啊？ 有啲系打横嘅，有啲系打洞嘅，咁啊有大吉啊， 出入平安 啦，系啦，我一定系买翻嗰只嘅， 令社有气氛嗬，贴咗嗰啲嗬， 我唔会买嗰啲即系可能一唔掹出嚟系三 D 啊，咁整尺唔知啲咩福禄寿啊，咁嗰啲 面嗰啲啊， 对啊，我唔系好麻麻地嘅。另外仲有好中意嘅就系我试过有一次喺北方，佢哋有啲 剪 纸嘅艺术，对不对？ 非常靓， 好靓，但我好唔开心，因为我买咗一个咧，就系佢即席见到有一个婆婆，佢就系喺我喺嗰度冇记错，应该系北京，睇住佢喺一个胡同里面咧，佢就系咁样剪纸，你就要乜嘢嘅话，佢就即席剪俾你。剪完之后嘅话咧，其实都唔贵嘅，唔买咗几多钱唔记得啦。咁买之后嘅话咧，佢就会用一张牛油纸帮佢。贴喺中间咁样咧，因为佢实在太过 delicate 啦，你会好小心先至可以将佢咧，其实就系咁样贴喺个窗嗰度咧，你可以喺出边度望出嚟嘅，你觉得好靓 啊， 喺个窗头。咁我就嗰次咧就叫佢整咗一个咧就系福字，点解即系翻嚟嘅时候咧，我实在太粗手粗脚，侧边嗰啲位咧有少少咧甩咗，烂咗，我唔系好开心嗰一年。 嗰啲真 系 好难保存， 嗰啲真系好靓。保存唔到，因为其实当你要去清佢嘅时候嘅咧，你一搣佢嘅时候，你好难将佢原只咁摆翻喺度咧，就再出年用过。 哇！呢啲民间艺术真系 好靓啊！ 佢哋剪咗十二、十三， 好难揾到呢啲咁嘅艺人噶，其实 系啊。 買少見少啦。 我見到佢剪，我即刻去幫襯佢。 除咗揮春之外咧，連畫你中唔中意畫 例如咧， 財神，我好中意財神嘅。以前 N 年前嗰個銀行嘅財神咧、 哦， 我覺得非常中意。 真係好多年之前， 係 得嗰個先至係覺得係最傳統 嘅。係啊， 係咪因為我哋睇慣睇熟咧？即係你會覺得阿財神爺係咁嘅樣 子。係啊，年年佢就拎出嚟㗎。係 啊， 有啲瘦啲啊，高啲。係 啊，我都 係聖誕老人都一定係嗰個汽水嗰只嗰個聖誕老人㗎。 一定要咁面珠燈係啊，要爆拆，你先會覺得佢係聖誕老人喎。 係啊，咁你中唔中意貼財神㗎？原來話 我又冇乜 嚇，點解嘅？ 貼喺財位啊？ 唔係啊， 我唔貼財神㗎，唔貼㗎，我就係貼揮春。 有冇用啊？咁我咪你貼完之後，你覺得今日你係咪發得達啊？ 你睇下我咪知咯。 咁我千祈唔好貼啊！千祈唔好貼 佢啫，唔代表人哋嘅。 我驚貼咗會有佢咁啊！ 會財神。 仍期待我可等到某天，重提旧爱不需眼前。情人若要当好友，难极有事。混到分手，哪有伏线？现在爱恋都说变就变，而夜深单曲记忆能免责。记忆仿似碎片，缓缓地刺于心里边，仍然未看得开，和谁或者只可擦肩。复合每天想够数十遍，为着更加不会我愿改变，无奈都清楚勉强亦会生厌。注定痛点，我知往事如烟，我知已难重演，我怎会祈求街角碰面？假使那天能到我的手，他会牵，和谁错爱亦是磨练，有些伤口确实难免，我不应拥有过。失去是痛点，也许有幸来到一天，终于想起已能够用笑容纪念，只怕或某次再想到这张脸，如将心那根刺。 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 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剛才我在查一些的網上的解釋、我們有一句的揮春叫龍馬精神嘛， 是、 為什麼是龍馬呢？這樣龍馬是講什麼來的呢？是的，是真的說好像龍那麼精神，好像馬那麼精神還是什麼呢、 一個龍的馬小強 是吧？ 是的，希望他精神。 那原來呢網上都沒有什麼特別就是很正式的解釋的，他說龍馬呢就是以前有一種好特別嘅瑞獸啦， 瑞獸 龍，佢嘅兩樣嘢嚟噶， 馬身龍鱗，即係個身就係馬，但係有龍嘅鱗片咁樣， 冇核突。 所以咁你知唔知點叫龍馬精神啊？ 哦，就係呢個瑞獸精神啦，希望佢瑞獸精神啊。 總之咧就好似佢咁樣生氣勃勃，類似咁樣，係咪啊？龍馬精神 對你好㗎，一個龍嘅馬小強精神。 瑞獸啊，你成日都瞓覺㗎啦，所以你咪瑞獸咯。 我淨係知道自己朝氣勃勃啫。 係咪？咁咪去咯， 系 啊，其实祝福紧你啊， 系啊，我知啊， 希望你朝气勃勃， 朝气勃勃， 系啊， 你唔好理我。 好啦，到我，咁我要讲下咧，就系我屋企咧，我一定会贴嘅一个挥春。其实我每一年都会拎出嚟嘅，但系唔可以讲系一个挥春，系一个书法嘅作品。 嗯， 系啦，其实啱啱过去嘅星期六咧，1月22号咧，系一行禅师嘅圆寂。 哦， 咁咧就当然都会我就留低咗佢有一个书法嘅作品，系每一年我都会攞翻出嚟嘅。佢写咗几个字。叫做幸福是此时此地， 嗯， 跟住有一个圆圈框住嘅，我一讲我都觉得有啲系啊，幸福是此时此地系一个提醒嚟嘅，因为每一年咧我都会珍而重之，会将佢嘅就拎咗出嚟嘅话，喺新年嘅时候嘅话咧，话俾自己听，你已经好幸福啦，就系即系而家 当下呢一 当下呢一刻就系最幸福嘅，咁所以咧就系每一年当过咗农历年十五嘅时候，我就会将佢收翻埋佢。咁、我系点样得到呢一个书法嘅作品嘅咧？就系、是、因为有一年咧，佢系嚟香港咧，就系、是、去弘扬佛法啦。佢、有一啲 talk 嘅，咁嗰次讲嘅嗰个主题就系幸福是什么。咁、所以咧去到嘅时候亦都好开心啦，坐得都几前嘅。咁同佢亦都有即系大家打个照面啊，有介绍过，有见过面嘅。咁就系感觉上嘅就系呢一位嘅。一行禅师啦，佢系穷一生去宣传嘅就系和平啊，希望可以有正念啊，有好多嘢嘅话，其实都我有睇佢嘅著作嘅，咁啊，亦都从佢嘅著作当中去认识佢嘅人啦。我自己最中意睇嘅就系骨子禅啦，系啦，咁就讲紧嘅就系希望喺每一刻你做紧嘅嘢嘅时候，你都能够专注你自己嘅每一刻，做好每一刻嘅话，呢、這个就系你嘅累积落去嘅话，就系你嘅人生一个好嘅人生。 冇错， 所以呢一个就系我自己最中意嘅咯。以及咧就系我会中意挂嘅就系乜嘢咧？除咗你话呢一个嘅就系幸福是。此时此地去提醒我自己之外的话，仲有的就是那些如意结，我是特别喜欢的。你知唔知咩叫如意结？ 中国成结， 中国嘅成结一个啲成结境界艺术嚟嘅。咁我就屋企咧有一两个咧，就系、是、虽然有啲人都讲，佢就话每一年咧，其实你应该要买新嘅。但是我又覺得冇乜所謂，我反而就係中意嗰個傳統，因為嗰兩個咧，亦都係喺我啲寺廟有一間寺廟嗰度咧就賣嘅，就一對嘅紅色嘅，每一年咧我都會係咁樣，就係、是、幸福是此時此地，跟住側邊有兩個如意結咁樣，呢、一個就係我最舒服，我每一年過農曆年嘅時候嘅一個裝飾咯。 嗱，好少，我好少贊成你啲嘢唔吉利 嘅。你好少咁留心聽我講嘢。 No, come on， 因為咧。你有冇發現呢？我參透一樣嘢，佢呢個幸福此時此刻呢，其實講緊哇，你已經好滿足啦。但係咧，放眼我哋所有嘅揮春咧，都係求一好多嘢翻嚟嘅， 都係要求一啲 嘢。係啊，身體健康啊，龍馬精神啊， 出入平安啊，走手啊，大吉大利。 但係你呢個禪師咧，就係話俾你聽，喂，阿鋭鋭， 唔使再多。 你已經好開心、好幸福㗎啦！ 你擁有嘅嘢 係啦， 係啊， 佩服 係啊，所以其實呢一個係好感動嘅，即係我好中意。 啱啱你係馬小強， 一年都擺， 即係你咁有咁 aggressive 嘅人咧，你咁進取嘅人咧，應該唔啱你㗎，係咪先？ 唔係啱啊！ 你又啲禮物啲手， 係啊！你又中意掛財神喺處，財神俾多錢我財神， 但係我中意佢呢個多啲禮物啲手， 嚟寫啊！今 年多啲禮物啲手好正喎，呢個 懶得幾多。 多得几多，拉完再要， 系啊，大鱼大肉， 你唔只系享受现在嗰啲人嚟， 肚满肠肥， 肚满肠肥， 你应该写呢啲， 系啊，肥丝大只，尽纳， 肥丝大只都几好， 大吉你就尽纳， 要晒佢， 系啊， 全部我嘅， 好啦，到 Michael 咯。 我啊，我就其实咧，以前成日睇一个挥春咧，我以前细个咧就唔识佢系好嘅，因为咧屋企咧唔系净系你一个噶嘛，叫到屋企咧，多数都应该有屋企人啦，甚至有啲以前比较多啲嘅就系嗰啲大家庭啊，即系有三代四代嗰啲，咁成日我觉得啊，如果成家人都平平安安。就更加好啦，所以我喜欢嗰啲咩老少平安啊、五世其昌啊，即系总之全部喺呢个屋企里边、以 family 出发嗰啲咧，我觉得系会比较窝心啲咯，系就唔系话以钱啊或者咩平安系最好嘅， 即系原来我最肤浅咧， 同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葵涌村累计有226宗嘅确诊同初步阳性个案，下葵楼新发现超过10宗初步阳性个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下葵楼今日起要围封五日，而原本已经围封、听日完成围封嘅日葵楼，要延长围封多两日，至今个月28号。佢话。明白有關措施會令居民感到好唔開心同焦慮，但由於呢一波疫情嚟得相當猛烈，政府要採取果斷措施。林鄭月娥表示，現有社交距離措施維持到年初三，至於年初四後嘅安排，初步睇法係大幅度放寬機會好微。至於有冇機會微調，各部門仍然評估緊。佢喺呢個星期會再公布，再向公眾交代。林鄭月娥又話：必須加大力度擴大疫苗氣泡措施，趁現時提升疫苗接種率，包括更嚴厲進入處所或活動前需要先打針。佢話：感謝長者等人士配合，尋日有2萬人打咗第一針，至現時為止，合資格接種疫苗人口達到 78.1%， 距離八成接種率好近同在望，而有80萬人打咗第三針。林鄭月娥話。农历新年临近，呼吁市民假期期间减少聚会，包括家庭与家庭间的聚会。教育局向全港学校发信，提出小学恢复全日面授课堂的条件和中学看齐，即是除了七成教职员需接种两剂疫苗，亦要求七成全校学生接种两剂科兴或一剂伏必泰疫苗。如果学校未达全校恢复全日面授条件，但个别级别学生有七成或以上符合条件，亦允许该级别学生进行全日面授。教育局又通知学校集体接种疫苗的安排，五岁以上学童接种科兴疫苗，可以透过医生到校的外展接种服务，团体预约到卫生署辖下学生健康服务中心或流动接种站到校注射，亦可以透过团体预约方式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打针。至于伏必泰，學校可以團體預約安排到兒童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注射。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朱敏健表示，有染疫群組以國籍為名稱，憂慮會令公眾錯誤理解某族裔及群組特別容易傳播病毒，希望公眾留意，不要因為個人因素作集體標籤。而截至昨日，平機會未有收到投訴，但收到關注和表示意見。他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以葵涌村或染疫者的國籍名命名群組本身不是大問題，但不應該因為出現歧視。另外，如果市民因為住在葵涌村而要放無薪假或被解雇，是否涉及歧視？朱敏健說，要視乎僱主解雇理由能否證明因為懷疑對方可能染疫的危險程度高，可能涉及殘疾歧視，平機會可以提供協助，如果涉及僱傭關係可以向勞工處了解。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雨。星期六晚上氣溫顯著下降，星期日至農曆新年假期相當清涼， 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 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11点，跌344点，成交金额67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4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6点，跌165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3.2跌6.4，盈富基金24.44跌3.6，阿里巴巴117.6跌个半，美团228蚊跌4.8。恒生中国企业86.72跌9.2，京东集团280.4跌8.8，友邦保险85.55跌2.5，中国平安63.95跌个半，吉利汽车17.9跌8.6，快手83蚊跌2.2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85，日元113.78，瑞士法郎0.916，加元1.265，人民币6.331，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兑美元1.131，欧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668。日经平均指数报27,079点，跌508点。港金现价报17,09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1.49美元，卖出1,842.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葵涌嘅昌荣路去翻丽景方向，近住梨木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影响到昌荣路嘅车，不能够咧系直行啊去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去丽景方向。九巴路线31、38、42 C 同埋43 A 需要改道行驶，咁而家一带挤塞。重复多次啦，就系、是、葵涌嘅昌荣路去丽景方向，近住梨木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所有车不能够由昌荣路直行去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去丽景方向噶，九巴路线咧有几条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啦，葵涌嘅上角街因为有强制检测，葵涌村日葵楼对外嘅一段上角街仍然系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葵涌嘅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同真工业大厦呢一段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光辉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的士同埋坐小巴都要戴安全带，违例者最高可以被判监3个月同埋罚款5,000蚊。如果搭巴士，座位有安全带都应该佩戴。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头先讲啦，葵涌嘅昌荣路去丽景方向，跟住梨木道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但系和义合道、梨木道同埋国瑞路一带咧仲系挤塞啊！就是葵涌的昌荣路去丽景方向，跟住梨木道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一带仲系挤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香港电台 TVB 合办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国际唱片业协会香港会、香港音像联盟、香港唱片商会、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频率动感101、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天津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全力支持。4月3日，见证乐坛新时代，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破坏和暴力停止，市民回复正常生活，交通和运输亦得以正常运作。 社会恢复秩序。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变治，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二台话你知， 我呢排成日觉得个肚唔舒服，好似滞住滞住咁。你话食啲咩好呢？ 食得清淡啲好啲啩。哎，我点识啫？你都系去睇医生稳阵啲啦。嗱，不过我听讲，当人嚟朋友觉得肠胃唔舒服、消化不良嘅时候，会食一种叫做臭豆嘅食物噶。 我都听过，臭豆喺泰国南部、缅甸、马来西亚、印尼等等，系一种好普遍嘅食物。喺街市可以买到一串串嘅豆荚，又或者系已经剥好咗嘅臭豆。个样有啲似蚕豆噶， 臭豆含有丰富嘅铁质、钾质，帮助消化、提升新陈代谢之外，同时臭豆含有色氨酸，有助改善情绪添噶。 我啲印尼朋友仲话咧，其实臭豆唔臭噶，煮熟嘅臭豆甚至有一股独特嘅香味同埋甜味。 不过你肠胃唔舒服，唔乱食嘢噶啦，最好快啲睇医生啦。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咗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那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嘅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 讨论嘅系就今年咧新年咧最中意边个挥春咧咁样样吓，咁头先又讲咗啦，出入平安或者老树平安都得嘅，咁啊最紧一家人开开心心。另外阿发发咧，佢就话今年咧千祈唔好影嗰个咩如虎添翼啊，因为翼咧同呢个疫情个翼咧 系 有同音啊， 叻仔 啊，咁、如果如虎添翼就惊，真系唔系几好意头啦，咁、样样都系嘅吓。咁、另外有个朋友叫飞城勿扰咧，佢话食极唔肥，财神卖利嘅最啱啦。一路食住年糕，啊，一路袋钱， 啊， 我同呢位朋友 好啱嘅，好啱嘅，食极唔肥啊，财神卖利， 即系你咯， 系嘛？咁另外咧，阿明 满你屋企， 贴屋企， 系啊， 厕所贴， 成个屋企都贴， 够未啊？ 你唔系话今日忍我嘅咩？ 我都一句够未啊？未够咪继续咯，我都冇讲。 系啊，佢话够未？未够你咪。继续踩落， 大佬英明，小弟光荣。 咦，你今日咁好口啊，好嘢喎！今日醒目 多年， 醒目仔时间喎，今日 心回光返照。 最后的一句啊， 回光返照会咁， 会啊会啊， 成个人变晒。 仲有少少时间，我哋听下啲街坊先 啦。 首先阿陈太， 今年最中意嘅挥春。其實我由細到大咧都中意貼啲簡單字眼嘅揮春嘅，就係、是、嗰個福字。咁咧福字咧好多唔同嘅寫法噶嘛，即係有啲會草書啊，有啲係正寫啊咁樣。咁我覺得都係靚嘅。咁同埋咧，你見到個個揮春都係正正常常咁貼咧，唯獨是個福字咧，細嗰陣時覺得哎呀好得意，佢係倒轉咁樣貼嘅咁。咁所以咧，我到而家咧都係喺屋企要去貼一啲揮春嘅時候，好多時。我都會揀個福字啦，咁同埋咧，而家即係都係大家都係。 抵抗個疫情啦，成日都會覺得有好多嘢都係平平凡凡、平平安安就是福啦咁樣，咁所以我都係中意啲簡單啲嘅咯。 嗯 ，OK， 平安幸福啊！ 唔會㗎，個福真係倒翻轉嚟㗎，我都唔會。我試過有一年係咁樣，我覺得嗰年好衰，唔知點解個福字倒老衝。 係咯，如果你嗰年咧試過咁樣，你硬係覺得嗰年一定有啲嘢做錯咗。 係啊，我就將佢倒翻，我都唔中意㗎，因為我試過有一次咧，就係、是、我貼一個大門口，跟住咧啲僆妹唔識性，佢就講：姐姐，你貼錯咗，嗰、那個福字唔係咁貼噶。我就唔係啊，福到嘛。跟住佢唔明咩叫福到，跟住話算啦，有 你對啲小妹妹又咁好口。 佢哋而家已經大過咗啦， 算了了。 當然我喺中間嗰度已經係刪減咗有好多唔出得街。 不過我知道咧，阿陳太、陳生翻嚟香港都戥佢開心。 梗係啦，關你咩事啊？ 唔系咁， 一家团聚嘛， 齐齐整整 啊！咁我谂住佢屋企拜年斗利是啊嘛， 你仲斗利是？ 都讲咗好耐啦，我而家已经唔敢收噶啦。 点解啊？ 唔系咁好咯， 唔怕， 即系啲年纪细过我但系结咗婚嗰啲，我得你收埋佢，唔好咁样， 唔 好咁样， 我 丑啊！我 企你前面。我帮你代手， 冇啦！ 呢啲丑嘢、衰嘢等我嚟。 污糟嘢， 同埋你几时开始排开工利是啊？ 我好耐啦，好耐好耐。 因为你以前系做老细噶嘛，你又开公司啊嘛。 老细就一定要 啊，要俾嘅。 我唔中意啲老细咧匿埋唔派开工利是。 咁有啲真系 有啲真唔俾噶， 揸地放假拖十先翻， 揸揸地地咁样， 真系。 又或者一定快，一定放长假。 系啊， 拖晒年先翻。 系啊， 你问佢攞，佢都唔俾啊。系啊， 鼓励下啫。 有冇佢个名啊？你俾我。 冇。 叫黄敦， 我忘记咗啦，已经。我唔好想你黄 大 斌。 好啦，喂嗱，阿钟唔系阿阿小陈啊， 小陈 系啊，阿小陈嘅艺咩？小陈啊，小陈讲啲咩嘢咧？ 我系小陈啊，最中意嘅挥春，梗系最经典嗰只啦。恭喜发财，你要记住咧，恭喜发财咧，因为系真系中国人嘅特色嚟嘅。例如喺外国过新年咧，佢哋唔会恭喜你发达噶嘛，唔会嘅，即系总之 happy 得噶啦嘛 ，Happy New Year，happy 就够噶啦嘛。就系咧喺即系中国人嘅地方咧，一定要发财嘅，恭喜发财系我哋嘅特色嚟噶嘛，无论喺咩情况。究竟我哋身體健唔健康都唔係咁緊要，發財大過天，所以我最中意都係恭喜發財。 好嘢！講呢樣嘢又真係又成日思考喎。 係啊， 即係總之發財就係開心咯。係 啊， 係嘛？ 同埋以前係香港嘅特色嚟啊嘛，恭喜發財。而家一路其實。大陸都全部都係恭喜發財， 係咯，甚至乎你英文都有個恭喜發財， 係啊。不過呢個因為以前傳落嚟嘅咯，我諗而家今時今日大家對於呢個身體健康會更加著重。 不過我哋今年變恭喜健康啊， 恭喜健康， 係啊，好嘛？ 恭喜健康發財，我啲都要， 唔係係先發財後健康， 係啊，咪即係恭喜健康括弧發財啊， 又健康又發財， 煩。 好啦，听下呢啲嚟第二 发财发财 讨论区，你最中意嘅挥春又系乜嘢咧？ 让我们理论精神有没有？各自有一路跟住感觉走，也许这一秒可见一见他就够。让宽放慰藉心脏半夜缺口，等某一个真相赶我走，熟悉的找个角落在守候。多么想跟他公开地得到这世间的祝福，藏在这幽谷每块峭壁写满伤， 即使喜欢他 一双眼 如地那错，就算始终没法心中习惯失守一个渐渐的轮廓。I'm crying for you. 好，最靓嘅挥春啊 ，Kenny 咧，佢好得意啊，佢话咧大门口、饭厅、厕所、床头都要贴出入平安啊，床点解要贴出入平安？ 明嘅， 我唔明， 床唔系应该上落平安，应该出入平安 我唔明， 厕所我都明啊， 厕所其实出入平安好紧要， 梗系 系啊， 有出又要有入，有入 厕所 又出， 高危 嘅地方，厕所系一定嘅，即系唔系净系单出噶咋，有入嘅咩？厕所、哦， 厕所又入， 系啦，就系出出平安咯，次次平安。 嗯，个厕所个次， 二次平安， 真系够难噶嘛？有时 系冇错冇错，平安大家啦。 唔系因为路路畅通， 又或者一飞冲天， 唔系因为路路畅通，厕所应该系路路畅通， 系 咪啊？咁你可以去得舒畅啊嘛。 系啦，好，跟住咧到靓女 Kitty 啦，佢又想讲啲咩咧？ 今年我最喜欢挥春呢就梗係心想事成啦，其实年年呢我都係揀呢个，因为我贪心㗎嘛，因为年头嘅时候可能就会想某一啲嘢，到到年尾呢又想另外一啲嘢喎，咁我都知道贪心唔係几好嘅，不过我諗大家今年最心想嘅呢当然就係赶走疫情，生活可以重回正常啦，咁所以希望我祝大家今年都心想事成啊，健健康康。 嗯， 好嘢， 我都 几喜欢 心想事成。 总之你心想啲乜嘢就得到啦。 想嗰样有 啊， 有 系啊，真系几好啊！ 另外咧，阿 Barbie 佢用一个字就概括咗啦，一个字嘅啫。到底佢个字系咩字？嗱，你估啊，你估咩？ 你估咩？ 佢估个福字。 有啲咩字？一个字啊！ 我都系估个吉字。 嗯，你都系中意吉系咪？ 唔系，如果系吉嘅话，有真系大吉噶嘛？两个字嘅永远都系，得一个字系福嘅啫嘛。 佢唔使你大定细噶啦，佢吉就得噶啦。好 ，Barbie 嘅讲。 今年最想要嘅挥春咧，就系一个字掂。咁啊，可以样嘢都掂咯，一个可以包罗万有，咁咪唔使样嘢都要写学业进步、身体健康、龙马精神，其实掂系真系好掂噶。 嗯，掂呢个字真系几好啊，几好几襟用。 有得卖咩？边有得卖？ 自己写咯， 自己写 咯， 系啊，自己写咯。 以前有个最要掂个碌蔗啊嘛， 系啊， 掂 吓。 好啦，咁啊呢个投资市场上面咧 ，O 入到咧系咩咧？ 威哥哥话我嘅挥春系财色兼收，我冇睇过呢个挥春，反而咧我见过一个咧就系叫做貌美如花，貌美如花嘅挥春咧，个个都系靓女，几开心系咪先？男士都受惠噶， 唔系有色无跌咩？ 唔好讲啦，嗰啲 点会啊？貌美如花，貌美到好似如花咁喎。 系咯， 你俾周星驰嘅电影搞坏咗呢两个字。 如花花会凋零噶嘛？会凋谢噶嘛？如果貌美如胶花得， 胶又唔好啊。 系 咪 花系会凋零嘅？但系佢靓嘅时候真系好靓咯。珍惜嗰下， 爱富贵咯。 同埋你会唔会将呢一啲嘢咧会贴喺，譬如可能你嗰个花樽度，你就会贴花开富贵。 会噶， 你嗰个大吉咧就会写住。大吉大利，咁啊吊住啲嗰啲嘢喺度， 叮叮噔噔， 系啊， 即 系 以前一间屋唔系贴一张嘅嗬，你唔 周围贴噶， 要符合翻个地方， 系啊，符合个地方咯。譬如可能你喺啲楼梯嘅地方，你就真系会写住出入平安啊，系啊，上落平安啊。门口嘅话就一定系出入平安啊，福到啊，大吉啊咁样。 厨房贴咩啊？咁样？ 厨房就柱 上 个系米缸啫，系 啊， 厨房冇嘅噃， 吓 系啊， 系啊， 食神。刀咁样系咪？ 样样好食咁样吓。好啦，小白又系讲乜嘢咧？ 我系小白白月桃啊。讲到挥春呢家嘢咧，其实都唔系就系今年啊。我由细到大咧都中意一个挥春，但唔知点解咁耐都冇实现。希望咧虎年华华声啊，虎虎生威可以实现到上咩咧？不劳而获。哇！不劳而获呢四个字咧，对好多人嚟讲咧，简直系一个梦想嚟嘅。不过对我嚟讲系一个幻觉嚟嘅啫，因为咧，所以就冇办法做得到。繼續話俾自己聽，唔緊要，不勞而獲冇唔緊要嘅，因為最開心嘅係自己勤力之後有回報啊嘛，我多勞多得，冇錯。 好啦， 我覺得 係 喎， 我都 係。其實不勞而獲嗰個開心唔會多得過嘅，就係你努力之後你得到嗰樣嘢喎，你覺得我應得嘅喎，係咪啊？得心應手咧。有呢个噶系咪得唔得？ 好似 得心应手好赌仔， 得心应手粗皮咩？ 我觉得少啫。 我谂起得心应手有个嗬， 有类似九万多。 系啊，咪即系等于你个不劳而获啫嘛，就 系 财色兼收咯，下联 市井啲咯。 仲有一个叫横财就手啊嘛。 系啦，横财就手。 横财我从来都唔贴呢个噶。 嗯，横财。 因为我觉得横财唔系正财啊嘛。我成日觉得我自己冇乜横财命噶，你系咪啊？ 我少少啦，唔系好。 你有少少横财 命，有 你试过有啲咩？ 我 试过 几蚊嘛，你唔记得咩？个六合彩 我都話試過，就算以前細路仔參加嗰啲電視書嗰啲填字遊戲，我都中過$500嘅。 哇，係啊！ 係啊，填字遊戲，玉郎電視 $500咁犀 利。有啊，玉郎電視我都仲記得。 哇，係啊！ 係啊， 即係話你有偏財嘅錢係咪？ 少少啦， 就冇乜正財錢係咪？ 誒冇，因為我個人唔正嘅。 即係十幾年中一次$500，跟住就十幾年用咗十幾年，嗰$500就 嗰啲甩用曬啦， 冇曬啦已經啊！ 深呼吸， 嗯 ，OK， 好。咁總之無論貼啲咩徽章，最緊要係健康、 開心， 冇錯， 都係自己期望嚟嘅徽章。 大家開心呀！ 好，12:00我哋有 犀利啦，漂流教室 今日講。 巧妇难为无米炊， 哇，又系呢啲嘢。 麻烦男人天生都很光素，先要挑剔一转身合醋，抛弃他我给我最大忠告。独喺猫山呼出气概，拨掉大卡通不觉爱，时间控制最自在，赶走痴心障碍。But if I misbehave, you just say it's okay, I'm yours, babe.够倾慕，话我未够大尺度，喜欢追索很多控诉，善意挑剔一转身合醋，抛弃他我的写意就到。独享性本不需竞赛，不补装出丑先最爱，情绪爆炸也自在，欣赏种种意外。认到吗？这个我非一般的一般，他配得上我。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好啦，快到中午12:00再听个风骚快人。 冇错，一阵间嘅话会有漂流教室嘅巧妇难为无米 炊水。 滨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大家好，我是陈展鹏。怎样才是快活人？多啲分享，多啲祝福，活好每一天。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好啦，嚟到呢个星期二嘅环节啊，咁今日咧，头先你讲咗一个预告咗啦，就系巧妇难为 无米炊， 水 呢 个只风吹， 只系上恋嚟嘅啫，我点会咁肤浅啊？ 点解唔中意用呢两个字嘅你？你可唔可以用第二个字嚟去代替肤 浅 啊？ 系啊 ，shallow。 除咗肤浅，仲可以话人咩啊？ 仲可以咩？你好呢排好兴用肤浅嚟去话我哋大佬。 但是你淨係記得我話你膚淺，有冇反省啊？ 你仲有話第二啲嘢， 你仲 有話第二啲嘢咧？ 好，我就係想 可能呢兩個字特別硬耳啦。我又未到耳順之年，我唔係聽咩都聽得入耳， 就係聽唔順呢兩個字。 李小姐對唔住， 你講乜都得， 今日所有嘢收埋曬。 你話我醜樣，話我矮，我都梗 係膚淺唔要，多錢就得，膚淺就得。 对不住对不住我错 哎呀父亲 今天呢其实呢是上恋来的啫下恋呢 下恋、啊、 就是巧克力难为无人识欣赏、 哦、 都不夹稳的 朱古力来的 是啦 我成日讲 是啊因为朱古力呢其实在中国人或者国内人来讲呢、嗯、未去到好像外国人 咁流行 咁瘋狂，外國 好流行。其實香港都好瘋狂， 係啊， 係啊，但係國內都係麻麻地啊，特別嗰啲超貴嗰啲咧，即係$30一粒嗰啲咧， 嗰啲我都唔捨得， 我都唔捨得， 你唔捨得 啊？$30一粒啊， 係啊， 你知唔知有時我真係覺得佢就有冇搞錯？佢係入去買一粒， 係啊， 跟住企喺度食，你有冇試過？ 我試過， 我食緊一陣風咁。 我試過買一粒俾個小朋友咧。砰！跌咗落地 都要食， 就算俾人哋踢走咗 都要食。咁贵唔准食， 个细路仔净系得个手有少少望住我切咗。 咁你想咪点啊？ 好离谱！ 再买， 哇！咁咪$60？ 系啊，咪点啊？ 咁 你冇理由$30净系你咩？ 真系我食唔出有咩分别系嘛？你觉唔觉得啊？ 我真系， 我真 系 好肤浅啊！ 朱古力咁味咯，咪就系、是、朱古力咁味。 点解 又话唔系啊？又话好浓嘅牛奶味，又话黑朱古力，又 唔敢讲啦， 系好贵， 好贵， 超贵， 我真系。 其实而家好多嘢我都唔舍得噶，嗰啲$30-$40一杯嗰啲飲品咧， 我更加唔會飲啦。 我都唔捨得飲㗎，嗰啲係啊，乜茶乜茶嗰啲咧， 我完全唔捨得。呢啲係即係 食個飯都得啦， 年輕人嗰啲市場嚟嘅，係啊，甚至嗰啲咩蛋糕我都唔麻麻地。 咩蛋糕？ 台灣地區嗰啲咧，喺度周街都係。 係， 我都係唔捨得。 佢淨係獨居一味賣一樣嘅啫嘛，係咯，我都唔知其實同我哋以前細個食雞蛋糕有咩分別。 都係長味，個名唔同，就個名唔同， 個形狀唔同。 係啊，同埋佢多咗古早兩個字。 係啦。 古早就已經 又賣幾廿蚊，我真係唔好明係。 係啦， 我知你講緊邊只。 係咯， 係啊。 我今次講咧就係早幾年巧克力有個幾後生嘅老闆，我好少識啲後生嘅老闆，40多歲，好即係新派嗰啲人。 點解唔會識一啲後生嘅老闆嘅？因為難呃佢， 太聰明，呃唔入。 底線， 淨係識啲 老。膚淺啊！呢個問題。 底線。呢啲叫腰心腰肺， 插正中柱， 插正腰害， 你系一刀插入你心，一刀夹入条颈。 系啊，因为我真系比较少识呢啲嘅，同埋佢系有学识有智慧嗰啲。 咁咪系咯， 我好中意识呢啲人。 呢啲唔好识啊， 唔系好。 冇住， 有 个个老细都有 我学嘢啊嘛，佢身上谂乜嘢啊？佢、okay、佢 能够学从老细身上度学嘢嘅，佢梗系搵到我知道，但系其实佢 suppose 要搵你 系 帮手啊嘛，你冇可 能。因为呢个咧，后生仔咧放羊翻嚟嘅，咁、 你放牛佢放羊， 系、啊、 你系放牛班。人哋放羊读完书， 放 读完 又 记 得， 梗系记得啦。 系啦，最差 嘅班。你话我啲嘢，我记得嘅， 肤浅都记得。 咪就系咯。 O K， 咁佢翻嚟，佢有一日倾开偈啦。佢话：喂，问我，喂，其实咧， 考哈力市场 系啦， 考哈力得唔得？ 得 啊。 是，但因为他在欧洲那里，去英国，跟住去英国读书，然后又去过奥地利，他奥地利的朱古力好吃得不得了， 哇，是 又贵又盛，那他问喂 在国内可以怎么搞，他不是问我得不得，他想搞， 直头要搞了， 可以怎么搞呢，因为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来的，还有因为 他想做一些贵价的朱古力， 哇，一来就是贵价朱古力， 一来贵价，因为他觉得呢、普罗大众超级市场已经大把那些便宜便 宜，没有赚平价 系啦，佢唔想争嗰啲平价市场。 一盒嗰啲咧，我最中意食嗰啲，有啲花拉朱古力啊，同埋啲金兴朱古力，我最中意食嗰啲。我超系肤浅嘅。 仲有个金杯，你食过未？ 细个嘅时候， 我已经化咗啲名，我好中意食噶。 成个 金杯朱古力， 系 啊，好食，好好食噶。 细个拜年成日有噶， 系啊，我仲要系几粒一齐摆。 仲有啊，细个拜年成日有啲咩啊？金币朱古力啊， 朱古力系啊， 你知唔知？呢、這個金妹朱古力嗰張金紙咧、我都攞翻嘅。 我會噶， 你識唔識 刮啊？係刮翻佢嘛，佢用乜嚟夾啊啲書信俾朋友？ 係啊， 係啊，好窮啊， 好靚嘅。係 啊，其實我最中意係乜嘢咧？最中意係花奶朱古力，因為花奶朱古力嘅話，裡面有好多種唔同嘅， 成個鐵盒噶嘛。 冇錯，個鐵盒你可以揾嚟留翻佢啦，就揾嚟做筆盒啦。 咁厚嘅筆盒。 好大个，要摆好多支笔先摆得满。 你 好大个个吓，我系摆相咯，我时我记得，即系储够相。 哦 你而家已经冇相呢样嘢系咪先？但 我 哋以前成日去旅行啊，好多相噶嘛。 系啊， 系啊，同埋因为嗰啲金纸佢有好多唔同五颜六色噶嘛。 系啊， 系啊， 系啊， 系咪？所以佢就好 开心噶。仲有冇花拉噶？ 有花拉，但系佢味完全唔同晒。我试过有一次，我想怀旧一下，就系、买一盒花拉朱古力，完全啲味唔系原先系咪？可能你记住，可能譬如绿色嘅系全只都系。牛奶朱古力噶嘛，佢里面唔知咪整一啲 nuts 咁样嘅，古灵精怪，真我唔记得全即所有嘅嘢换， 冇见你同事换晒啲嘢，离晒谱啊，炒啊！叫佢听日唔使翻工， 叫佢俾辞职信。 同埋我最中意收到乜嘢？旋窿朱古力，有冇食过？ 有食过，有食过。 好食啊！仲有粒 nuts 嘅，永远咧都系舐舐舐舐住嗰粒嘢， 细 个 好多呢啲朱古力， 跟住俾人哋食晒。唔好意思啊！ 好彩细个冇同你做朋友， 十杯食晒朱古力，系食嘅你妹剩嗰啲嘛？ 系 咯。 我妹剩都剩翻一粒嘢摆到嗰啲请嚟食， 系啦。咁佢又话：喂，想搞呢个高端市场， 哇！ 吓咁佢话即系倾偈啦。我话不如咁啦，如果你开嗰啲专门店咧，未系时候，因为你冇品牌 啊， 人哋都唔识你，你仲要举例又系$30一粒咧。我话真系好困难。 系啊，拍乌蝇啊，一定。 咁我不如諗咗一个，我觉得真係 金鹰朱古力佢有乌蝇朱古力， 因为实有溜满溜满， 英文就係 fry， 快扑过嚟，咁衰嘅你 fry fly fly fly 乌蝇 fly， 个 logo 就只乌蝇，搵人设计 靓 啊，几靓 啊， 系啊，咁我又 黐一块面。 其实真系几型噶，我细个曾经有一件恤衫咧系乌蝇恤衫， 有乌蝇恤啊，成件衫都 系 乌蝇噶系嘛？ 一忽啫，一忽仔啊，好靓噶，好靓噶。 但系如果你成件衫都系乌蝇， 啊，我依家 会扫你走。 会啊，其实我买咗一件仲未敢着，我初一就买 乌蝇嚟。 初 烏蠅嚟嘅， 係啊，烏蠅唔係咁好啊，蚊定烏蠅啊？ 可能係烏蠅 螳螂啊， 總之係害蟲啦，總之係害蟲， 總之係昆蟲啦。 係，咁佢就話：，誒，不如咁啦，試下走禮品市場啦。 哦， 咦，話咦好喎，可以喎， 高檔嘅禮品市場， 高檔嘅禮品市場就唔係一般嗰啲啦，因為 專買嚟送禮嘅， 係啦，又或者結婚市場，因為結婚咧可以做好多嘢嘅，例如回禮啦，或者每張台做一個啦，甚至冇結婚嘅時候。做一個朱古力型的一個新郎新娘，我覺得得噶，因為你可以賣好貴，呢、這個真係賣好貴，一千幾百，就好過你十蚊一粒朱古力賣唔知賣幾時，即係所謂揼石仔。你咁話，都好喎、啊。我話喂，咁如果係可以大家試一下啦，好，即刻準備先，因為嗰陣時佢係響上海嗰邊嚟嘅、啊，上海最多呢啲海歸牌，我同佢上海傾嘅，跟住佢話佢嘅表妹結婚，不如我哋就試一下。佢又真係飛咗個奧地利嘅 朱古力專家 啊師傅過嚟，即係所有 recipe 咁一齊曬都。最難揾嗰啲可可豆，佢都攞埋翻嚟整，因為可可豆係真係響大陸係好難種啲可可樹，即係你必須要靠外邊咧。咁其實呢個幾大嘅 hesitation 嚟嘅，即 係英文嘅你突然之間。 啊，對唔住， 因為佢個老闆同佢講英文噶嘛，佢就哦 hesitation 啊， 佢我只係記得 係啦，突然之間咁多英文， 記得嘅 hesitation。 我哋使唔使你個英文台嗰邊講咩好嘛？落嚟嗰段，你個請嗰位外國富人，你 excuse me please，I want to tell Hong Kong audience。Hesitation, coconuts, chocolate, etc. etc. 你个英文台做啦，我打俾佢， 因为讲唔到落去就 etc. blah blah blah. Please, my name is Marshall Kang, because I have to speak English. 好嘛，继续，好嘥时间。 我由 hesitation 开始继续讲起。 咁啊，揾咗嗰个sponsor 嗰、那個表妹，即送俾佢試下啦。咁佢話：好啊，真係啊。咁嗰個師傅又話：喂，唔好做啲一般嘅嘢，做一啲佢想要嘅嘢，特色啲嘢。 邊個想要啊？即係師傅想要嘅嘢。 師傅又 想 話要做啲好特別嘅嘢，好 eye catching 嘅，即係好 又嚟 eye catching， 捉隻眼啊！ 係啊，捉隻眼， 要捉隻眼啊！ 隻眼， 你想捉隻咩眼啊？我 eye catching， 捉隻咩眼啊？ 咁咪整隻眼咯，係嘛？整個第三眼。 咁跟住問咗新娘新郎，佢哋話鍾意嗰個嗰隻老鼠，係啊，嗰個卡通老鼠，咁整隻 copyright 嘅喎， 佢自己婚禮啫，自己婚禮啫，咁佢都想試下個師傅嗰啲功夫得唔得，亦都好啊，咁因為你遠遠一睇嗰個朱古力嘅造型咧，你就知係嗰隻嘢啦，因為佢有對耳啊，有個鼻咁咧， 係一個造型啊嘛， 係啊， 叉住手嘅。 系啦，咁两个喺度，咁其他唔使搞啦。咁佢就问：喂，一个黑朱古力好定白朱古力好啊？即系我就话唔紧要啦，照系啡色嘅朱古力啦。 牛奶朱古力， 即系原色啊。 系啊，就唔好白色啦。因为其实佢争持过嘅，个女仔就话白色靓，新娘啊嘛。 系啊，即系婚礼我都 OK 噶。 你都觉得 OK 啊 ？OK， 后屘佢哋都系用白色嘅 朱古力， 白色嘅 white chocolate。 嗯， 系咪咁啊？ 威系好威， 好威嘅 chocolate， 有威化 嘅威 chocolate。 跟住好啦，好啊，做，但系咧真系有人算不如天算，真系做咗出嚟啦。点知佢摆咗喺酒店啊？点知酒店咧，佢夜晚咧冇冷气， 闩冷气用。 用曬， 佢點會唔諗嘅？呢啲咁簡單咁 basic 嘅嘢， 第 一次我都講英文跟咗你添，基本嘅嘢 ，basic 嘅嘢， 係啦， 咁簡單嘅點會？ 結果第二日哇，真係慘，嗰對耳仔咧耷咗落嚟，好似耷耳貓咁樣樣啊！ 真係融咗， 融咗啊，跌咗啦，個鼻咧本來挺噶嘛，扁咗。 唔關邊個事啊？咁 都係關你自己攞咗翻屋企嗰個，咪就攞翻酒店嗰個啦。 喺酒店嗰度係啊，因為佢話。喂，你可以同你講嘛？你酒店有嗰啲雪褲噶嘛？絕對唔係問題嚟嘅。咁啊，今次知道啦。喂，下次真係唔好搞呢啲。 咁都唔關人哋個師傅事噶，整個切出嚟嘅係啊，係因為你保存得唔好啫嘛。 咁其實師傅咧亦都有嚟過中國嘅，佢提咗句説話俾我哋，佢話：喂，不如咧，你中國人咁中意飲酒。 酒心朱古力，佢覺得係可以即係中和到啲味道，仲要 擺你嗰啲中國嘅酒， 中國白酒， 即係五糧液啊，或者係嗰啲 茅台酒 啊， 係啦， 係 啦，諸如此類啦，啲白酒， 同埋好矜貴咁樣送俾人。 係啊，因為你知啦，嗰啲酒，哇，一支酒都幾千蚊喎。 係啊，其實幾好啊，你送一支酒俾佢嘅話，但係佢裡面其實出邊嘅話係個朱古力個樽得唔得啊？朱古力個樽跟住倒啲。 我真系整咗一个 酒心朱古力， 酒心朱古力好得意嘅。佢用佢嗰啲酒杯咧，因为饮嗰啲白酒咧，个玻璃杯仔咧， 好细只。 咁啊 packing 咧就系 pack 咗几粒 ，OK 啊， 再连埋支酒，哇！我哋觉得真 系 好正。 系啊， 后来我仲帮佢谂埋拍一个电视广告，我真系觉得呢个系几好啊，叫做醉翁之言。 嗯， 呢个系 headline 嚟嘅， 系 啊， 乜就酒系就巧克力。 冇錯，嗰個片咧就係一個洋女仔，西洋人咁啊，一咬嚿朱古力， 賺啲酒 咧就流落，沿住個身體嗰度一路 流落，係 成條河咁樣，咁多嘅咩？ 咁啊叫醉翁之意 ，OK 喎，一石二鳥喎。 跟住個男士喺側邊，哇！因為流影都好靚嘅嘛。跟住就 plan 到最底咧，然後就嗰個朱古力啦，就攞起個朱古力，哇！成條片好靚， 我真係 OK 啊！ 就醉翁之意，在巧克力，呢個我覺得真係好靚。 有出街啊？ 有 反應好唔好啊？ 反應非常好，於是咧，哇！當時都震撼啊，因為好少有呢啲片，同埋咧，其實幾危險嘅，因為沿住個女士個背脊咧， 可能會話 嗰陣時個尺度係啦，個尺度係有少少踩界嘅，咁於是。哇，好开心啊，好开心啊，咁样嗰、那个，于是我哋个 slogan 咧就系醉翁之意，然后因为你谂下个镜头喺度沿住嗰个， 梗系啦，我 梗 系知啦，好似经过啲山，经过啲海，经过啲乜嘢，任得你谂啦、啊，系咪？ 好高，经过啲红沟啦， 系啊，咪就系咯，几好啊， 系啊， 系啊， 咁啊，哇，那个老板之后都话俾我听，哇，好啊，然后话喂，不如。請我哋過去佢嗰、那個貴州嗰個茅台鎮嗰度行下，因為好啊，咁啊請埋個洋人，即係嗰個奧地利個師傅一齊去。點知落車咧，哇！周街都係醉翁之意，醉翁之意， 係啊，曬， 全部抄曬啊，全部抄曬啊！我哋已經係揾咗真係嘅一個 你意思係醉翁之意嘅就唔同嘅 product 係咪？即係醉翁之意計貴妃雞，醉翁之意嗰啲係嘛？係 啊，抄曬啊！ 醉翁之意波鞋 係啊，醉翁之意在這間酒店。 咁其實你應該開心喎。 海山冇办法啦， 即系条桥俾人 拆晒啊！哎呀，成条街、成个镇都系咁样样。于是当然咧，有好多假嗰啲朱古力啦，但系当然真系唔好食嘅。即系嗰个师傅一咬落去，话咁咧，你知啦，洋人最兴噶啦嘛，咁样我觉得几得意嘅。咁后来咧，但系都又系唔得。原因咧就系话咧，嗰啲一开始当你好多人做。烂嗰啲朱古力啊，即系唔靓嗰啲啊，唔靓嘅酒咧， 啲人冇晒信心，成 件嘢 玩烂晒， 又玩真系玩。 咁你就考苦嘅就系，其实就系阿朱古力师傅啦，系嘛？ 系啊， 系 啊，系啊，佢都觉得好无奈啊。 系啊， 因为佢嗰个 family 咧系百几年都去做朱古力，佢即系欧洲好多呢啲啊嘛，冇晒，佢觉得好。 即刻就翻去， 系啊，嘥咗咯，即系成件事。 其实我想用英文字嚟讲嘅。 啊，请讲啊， 咩英文？ 你用啊，用一个， 迟招 不？系啊 ，unhappy，upset， 肤浅英文系咩啊？ 唔开心啊嘛， 系 咯 ，disappointed。 于是就成为呢个故事啦。 系啦 ，disappointed 唔系 disappointed 咯，你做咩反只眼上去上面讲？ 因为疼啊嘛，眼要突噶嘛。 你好。 其实可以突噶嘛。 夜夜月台上对望，竟已数千万，将彼此那影迷，但是又从未约会。热情聊天后，谁亦从未无赖。一出街会自制二人，甜蜜片。迟要开了，各奔千里路轨，火花闪过又出世，一齐如宝石，纯正才是名贵。只恋爱 太浪费，所以想要好有趣。谁愿意做发妻？谁人又了解这一点零碎？一双手不知世俗说礼，对望未大污秽，然而下想爱澎湃。 今天就月台上碰面了，12点29分，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 81%。回来呢最后半小时的风骚发行就在这个的片段人间，今天写剧本的呢就是李婆沙拉的这个故事，大家一定要听。好，先听12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葵涌村累计有226宗嘅确诊同初步阳性个案，客围楼新发现超过10宗初步阳性个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客围楼要围封5日，而原本已经围封，听日完成围封嘅日葵楼要延长围封多2日，至今个月28号。他說明白有關措施會令居民感到很不開心和焦慮，但由於這一波疫情來得相當猛烈，政府要採取果斷措施。林鄭月娥說，現有社交距離措施維持到年初三，至於年初四後的安排，初步看法是大幅度放寬機會很微。至於有沒有機會微調，各部門仍然評估緊，他在這個星期內會再向公眾交代。林鄭月娥又說，必須加大力度擴大疫苗氣泡措施，新現時提升疫苗接種率，包括更嚴厲進入處所或活動前需要先打針。他說感謝長者等人士配合，昨日有20000人打第一針，至現時為止合資格接種疫苗人口達到 78.1%， 距離80%接種率好近同在望，而有800000人打了第三針。林鄭月娥說，農曆新年臨近，呼籲市民假期期間減少聚會，包括家庭同家庭間的聚會。教育局向全港学校发信，提出小学恢复全日面授课堂的条件同中学看齐，即是除了70%教职员需要接种两剂疫苗，亦要求70%全校学生接种两剂科兴或一剂伏必泰疫苗。如果学校未达全校恢复全日面授条件，但个别级别学生有70%或以上符合条件，亦允许该级别学生进行全日面授。教育局又通知学校集體接種疫苗的安排，5歲以上學童接種科興疫苗，可以透過醫生到校的外展接種服務，團體預約到衛生署核下學生健康服務中心或流動接種站到校注射，亦可以透過團體預約方式在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打針。至於伏必泰，學校可以以團體預約安排到兒童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注射。葵涌有小巴同轻型货车相撞，11人受伤，送院时清醒。事发喺朝早近10点，一架公共小巴同一架轻型货车喺梨木道近青山公路一条天桥底下相撞。小巴意外后铲上花槽，车上4男5女，包括司机受伤，轻型货车司机同乘客受伤。意外后，梨木道同昌明路分别不能左转入青山公路往九龙方向。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星期六晚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至农历新年假期相当清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0%。

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驾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片段人间，一三四，城市有好多种面貌，随住季节的变换，时日的流逝，有些事，有些人，有些会继续留低，有些会随着时间的洪流不动声色地消失，好像番碱泡一样脆弱，一碰即逝，曾经存在过的一刹那转瞬即逝。都市人居住在大厦林立的森林之中，牺牲了自由，渐渐失去自我，每日重复自己，跟着大队走，大家都只有同一个目标，为了生活。这个包袱每一个人都有，大家都背得很辛苦，但是又不敢放低它，只可以偶尔找个机会发泄，去酒吧买醉，去卡拉 OK 大声唱歌，或者锁自己在房间那里大声地喊。可怜的人，当我们明白做生做死连一间屋都供不起的时候，有心事可以找他，他可以在你需要有人聊天的时候来接你，陪你走一段路，载你到一个你想去的目的地。很多时目的地往往是另一个旅程的开始。 零一三四， 我系一三四，请问边位？ 我叫 Bobo， 有心事。 我点样接你？ 越快越好。 目的地呢？ 离家出走。我系 Bobo， 今年25岁，出咗嚟做嘢3年啦。由于经济一直都不能独立。打份工的收入又入不敷支，所以我一直都是跟爸爸妈妈一起住，生活本来都过得很开心，怎知好景不常，最近屋企出了一些事，搞得我很不开心。 Bobo 小姐你好。 一三四你好。 Bobo 小姐好像不开心，有没有可以帮你？ 我家有事，你帮到吗？ 大家有本难念的经，我当然未必可以帮到的。不过作为一个局外人，可能会清醒过当事人的，你说是不是？ 一三四， 你使唔使俾家用噶？ 我唔使啊，但我有交税。 两样嘢有啲咩关系啫？九唔搭八啊！ 作为一个有能力、有责任嘅公民，既然我取诸社会，当然用诸社会，有权力、有义务，为咗维持社会嘅安定繁荣，喺可以负担嘅范围之内回馈社会，呢个好自然嘅事，系咪？ 我唔明白，我嘅问题系阿爸阿妈突然之间要我俾家用，话系因为屋企嘅经济突然间出现问题，我听咗之后好唔舒服咯。但系同你头先讲嘅交税有咩关系啊？ 嗯，道理一样嘅，大至一个社会，小至一个家庭，梗系每人出分力先可维持到噶嘛。 但系佢哋有冇谂过我嘅感受啊？ 我只系知道佢哋一定唔会好受咯。有头发边个相信邋遢系咪？我谂你爸爸妈妈都系咁谂嘅。 你唔觉得下下要讲钱会失感情嘅咩？ 咁你咪当系共患难见真情。 你嘅意思系 有啲嘢在乎你点睇嘅啫，做定唔做，拣定唔拣，俾定唔俾，你有选择嘅。最后 Bobo 小姐选择咗作为家庭嘅一份子，佢梗系做翻应该做嘅事。开始俾家用之后，佢发觉自己对呢个屋企更加有感情，对屋企嘅大小事务更加投入，更加上心。而家连每晚食啲咩餸，都系大声咁有权出声。爸爸妈妈都感激佢嘅心意，一家人从此就开开心心咁过。 calling 一三四， 我一三四，边位？ 我叫陈先生，有心事。 几时嚟接你？ 而家。 冇问题，请讲目的地。 冇目的地。陈耀祖，某公司嘅主管，由于大围嘅经济都唔好，所以连那公司嘅生意都好差。翻工嘅气氛亦都唔系太好，作为打工仔，最怕听到就系公司唔能够开源，不过要节流，又或者要精简人手，重组公司架构，保得住份工。但人事变动系最令人心惶惶，一班一齐拼搏嘅同事，以前就一齐出生入死，而家就睇下大家点死，好讽刺。 陈生你好，上车。 我想食埋支烟先，唔阻你啊嘛。 陈生，既然冇边度赶住去嘅话，点解唔好享受当下感觉？ 当下感觉系好烦， 烦人就梗系烦嘅啦，冇人可以例外。 一三四，好似你咁揸住架的士周围去，真系几好啊。 陈生，你睇我好，我睇你好嘅啫。你一班同事同你拍住相。其实好有福气啊！我一个人孤独嘅时候，你又见唔到嘅啫。 就系一班同捞同煲嘅兄弟，可能要割散东西啦。公司一句话要重组，我哋就要跟住做。我好担心。 担心？担心咩？ 担心新嘅组合唔知夹唔夹咯。 仲有咧？ 大家一齐做嘢 work 唔 work 咧？ 仲有咧？ 如果唔好，会令老板好失望。 我想问你所有嘅担心背后原因系乜嘢呢？ 系乜嘢？ 其实你想件事好嘛？你想班同事会好夹，你想一齐做嘢会 work， 你唔想令老板失望嘛？你都冇试过，又点知唔得？ 不过我都系有啲患得患失。 咁啦，陈生，如果你预咗失败，咁一定会失败嘅。 咦？点解咁讲嘅？ 你有冇听过咩叫 law of attraction 咧？ 吸引力法则。你关注什么就吸引什么。呢个系一个互相吸引嘅过程。 如果你一心想成功，就会有机会成功。就算唔得，都会有一班人为你嘅努力喝彩。 一三四，多谢你啊！咦，你做咩唔起标啊？你未开车啊？ 陈生，你的目的地其实就在这里。 是我以为的目的地往往就是另一个旅程的开始。一三四，好多谢你。 陈先生是我第一个未上车就已经落车的客，我庆幸自己揸的不是一架过山车。要我的乘客在高高低低一轮惊吓之中去感受自己的存在，我想我会呕。不过也有些人会觉得好刺激好玩的。坐上人生过山车里面，你得一个选择，尝试 enjoy the ride。 跌宕的人生当中，若果你偶然迷失在一个十字街头，请你谨记要冷静，有时停下来是重新开始的动力。命运就好像个顽皮的小孩子，他喜欢同你捉迷藏玩游戏，但往往又在你出其不意的时候出现在你面前，扮作若无其事。苍白的城市长期处于无重的状态，对生活已经无力反抗的都市人，有心事你可以 call 他，他是134，你想去的目的地可能一早已经到了。 有时候这种感觉没有人了解，我暗自哭泣，却不知道为了什么。街里的喧哗把我变得盲目，我凝视着，却看不到自己的灵魂。 候，这种痛楚没有人能承受。 多谢 Michael， 多谢多谢， 多谢山大梁朝伟， 犀利啊！ 因为一听到佢呢一把声，我就已经成个人咧入晒，起晒 的士司机吓，就唔系啊，即系行二行商嗰位，嗰系小巴嘅， 系啦，嗰个系小巴司机， 小巴司机， 呢个咧就系的士司机， 几好啊！一个即系其实以前嘅信箱，不过而家转换咗一个模式，就一个的士司机，去听嗰啲乘客嘅嘢。 但系每一次佢就系陪你行一段路咯，即系其实佢就会上车，跟住喺嗰段路里面嘅话，同你倾下偈， 解决你嘅问题。 的士司机真系每日接触好多人， 系啊， 从佢哋身上系啊，有时咧遇到啲好倾嘅，同埋有时又觉得，佢哋都收埋好多智慧嘅。 系啊，同埋其实嗰阵时候咧，我真系比较多搭的士嘅时候咧，佢哋有好多都会想同你倾下偈嘅。 系啊，哇，好闷嘅， 都撞过佢哋有好多，其实都系真系好多卧虎藏龙嘅。 系啊， 系啊， 仲有好多即系佢哋有自己嘅见解啦，对好多问题都有自己嘅睇法，几好啊！ 以前的士司机咧，多数咧就比较长者多啲，即系叫中年人多啲。但我都撞过啲好后生嘅后生仔嘅，系啊。咦，我喺点解会谂揸的士嘅？几好啊，一样嘢，自己生意啊嘛。 系啊， 系啊， 又中意揸车。佢我记得佢话我中意揸车，咁呢一样变成我即系职业，每日揸住我即系做住最中意做嘅事情。 冇错， 咁又系啱。 其实我都好佩服咧呢啲的士哥哥噶。你谂下，无论你喺边度，我上车。只要我同你讲我目的地 去边， 你就要去啦。 嗯、 哇！我真系觉得，如果我系我呢一世都做唔到，因为我根本我对任何嘅方向我系冇概念嘅。系咁咯，咁所以我觉得佢就 系 佢哋真系好犀利咯，净系呢一样嘢已经好得啦。嗰阵时我哋仲未有呢啲咁嘅 GPS 啊， 系啊， 有呢啲咁嘅 app 台啦， 同埋好多的士哥哥咧，佢好热心助人噶。譬如见到啲可能行动不便嘅伯伯啊，或者坐轮椅嗰啲，佢会帮你摆埋啊行李啊诸如此类，系啊，好人噶。 同埋亦都有人讲过，就系话如果嗰阵时候我大家仲要飞嘅时间，或者你去唔同一个城 市，仲可以去旅行嘅时候， 系啦，去旅行嘅时候你谂下，你一落去一个人生路不熟嘅地方嘅时候，接触嘅第一个 就 系 的 士 司机，佢就代表呢个城市嗰种态度啊， 好客之道， 好客之道啊， 就由佢哋嚟。 好，今日呢个故事送俾所有的士哥哥， 多谢你哋 嘅，你可以有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 你想啦。 好啦，听到十点钟，翻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又有风骚快人。 大佬，我真系想搣佢， 俾你搣，完啦你。 你要搣我哋搣噶啦，希望大家会中意我哋三个小时嘅节目啊！ 听朝再见， 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Behind the